对于乌克兰冲突将在未来几星期内升级保持怀疑态度。海林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现时局势似乎更加稳定，俄罗斯部队正重新集结，他看不到未来几日或者几星期内各条战线会有任何显著发展。海林否认俄乌之间有非正式谈判，指乌方非常顽固，对自身能够在这场战争取胜抱有幻想，但他形容这些期望纯属幻觉。他强调不存在使用核武的情况，俄方没有这个打算，又指这场冲突不是现在也不是今年二月开始，而是早于2014年开始，是时候要结束。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另外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亦影响该区。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风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38点，升14点，成交金额24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2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04点，跌10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1.2，升3.8；盈富基金17.55，升3仙；美元系美团136.8，啱转咗，美团系137.1，跌2.8。快手51.85，升6；南方恒生科技3.47而冇升跌；阿里巴巴73.9，升8；恒生中国企业59.86，升8仙；比亚迪股份174.8，跌3.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英镑9.292，瑞士法郎8.22，澳元系5.195。加元5.846，新西兰元4.829，欧元8.063，每百日元对港元5.5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05。港金报1623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9.3美元，卖出1739.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啊！交通意外喺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柳街，由于有多车相撞啦，阻咗快线嘅，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咁龙尾都好长啊，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咁重复多次啦，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柳街啦，由于有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喺快线，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另外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柴湾各熟食市场对出有坏车阻路，龙尾就在丽城花园，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柴湾各熟食市场对出有坏车，龙尾就在丽城花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在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丽翔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渡船街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红十字会总部大楼对出。九龙公园径去返梳士巴利道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佐敦道，佐敦道去伊利沙伯医院方向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渡船街。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不要匆忙转线，要打灯和回头看清楚，确保安全先好转线。最后环保处提醒你，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辆的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了，快点去运输处申请，越早申请资助额越高。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讲嘅就系今日嘅天气预测，为多云有骤雨啊，吹和缓至到即系清劲嘅东风咧，即系东北风嘅。展望听日都系仍然有骤雨，风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会逐渐减少。 树叶都俾你哋渗落晒， 唔好咁啦。 可能都要同啲即系唔系咁睇波嘅听众朋友们交代一下嘅，因 为 寻日咧世界杯啦，即系依家就密落，即系已经系如火如荼咁进行紧啦。 冇错， 咁啊，寻日都有提过嘅，即系六点嘅时候就李斯啊出战啦，阿根廷 出战啦。 我都从来冇试过咁紧张噶， 系 我都可以讲下嘅就系我寻日咧就真系都唔知点解，咁我以为咧有某一个地方嘅话咧，应该就唔需要有好多好麻烦嘅手续咧就可以睇到啦， 点 我就估唔到嘅就系话咧，哦，原来有某啲嘅就系佢系冇播嘅， 系啊，因为呢个系收费，即系 收 费 电 视 咁 收 翻 嘅。 咁因为其实我系一个即系后起之秀啊，即系睇波嘅朋友啊，因为我觉得嘅就系呢件事系一件盛事，应该大家都可以好好地去参与下。所以就我完全都唔识咁，但系其实冇坏啊，系嘛？六啊岁都可以开始踢波啦，咁点解我唔可以六啊岁开始睇波咧？ 系 咪？ 系永远唔会迟。 系啦，永远都唔会迟嘅。咁啊，琴日就懒死咁同你讲就，喂，六点钟 啊， 未试睇啊。 系，仲要对沙地阿拉伯啊，实有入波 啊， 正啊， 我谂住8-0啦， 系啊， 咁所以我就俾佢睇下啦。啊，点不知一路喺度坐喺电视嘅时候，我就咦， 未有 揾 唔 到啊， 冇嘅，系咪唔系呢个咧？咁就又乱咁揿，同 埋间新闻有啦， 冇错啦，我又 就冇， 我又唔系好愤气，即系打电话真系问人。咁我谂住我就啊揿匀嘅话都应该有一个啦。诶，唔系啦，不如睇下嗰啲节目表啦。再望望佢系嘅，佢又写住嘅就系 FIFA 咁样，就系点样咁样。咁我就点啊？点啊？我到六点零钟嘅时候，佢真系播啫，佢播翻精华片段。 寻日嗰啲系咪前日嗰啲啊？ 系啊，梗啦。 我真系嬲到爆厂，你知唔知啊？冇办法啦，无奈要咁样，要逛低一铺就打电话，嘟嘟嘟嘟俾我朋友。跟住佢就唔系啊，有啲唔好噶，唔播噶，俾钱 嘅， 睇噶。 佢应该系佢系 cover 咗一啲大概我谂一半到三分一左右嘅赛事咯，我都唔记得你星期几场系啊，但系有啲系冇得播嘅，尤其是分组赛咧，佢有冇得播嘅，系啊系啊。咁我自己就因为都买咗嗰个 package 系啦，咁都有得睇咯，可以喺啲即系流动装置上面。咁都即系好得意嘅，因为寻日系六点开波嘛，咁我睇嗰时其实已经系下半场噶啦，系 点解啊？ 因为放工嗰时先睇噶嘛，系我好尽责嘅， 睇得出。 我都系谂紧下六点钟你点样同我哋交代话你而家睇咗咧？ 系因为喺地铁上面睇啊，咁即系攞住个流动装置，冇啊！我都好大方咁样，即系如果有人望咁啊。 哦， 即 係 冇所謂啦， 冇所謂啦， 係啊，有冇啲靚女黐埋你啊？ 又冇嘅， 就可惜。 係，同埋咧，尋日咧都好得意嘅，因為嗱，尋日係大熱門阿根廷啦，因為有球王美斯嘛，對一隊係啦，對一隊我哋叫做魚腩部隊嘅沙地阿拉伯， 中下游啦。 係啦，咁其實咧上半場我睇翻精華咧，都真係美斯係真係有入波嘅，係啦，入咗球12碼啦。咁啊，跟住之後咧，阿根廷其實咧就入咗三球嘅，不過三球咧都被呢個 係啦， 被判越位就唔當。這個入波正式嘅入波咁樣啦， 你作為一個非專業嘅球評，你覺得點睇咧？ 冇嘅，咁其實佢真係 有冇啲咩？ 因為咧，佢依家有一個叫做 VAR 啊嘛，VAR 系統。 佢會咁樣喂整個手勢嘅就，我睇個電視。 係啦，睇個電視，跟住咧球證就睇完之後，睇完各方面嘅資料之後，就會即係可以多啲資料去判呢球波究竟係越位定係唔越位啦。 係啊，因為隻眼有時睇唔曬㗎。 係啦，咁同埋有時即係電光火石，你會判錯㗎嘛咁樣。咁睇返呢係真係有越位嘅，不過呢其中有一球啦真係爭好少嘅啫，即係越位嘅意思係可能你傳波嗰一刻嗰 個 進係啦嗰個進攻球員係企得前過嗰個防守球員少少，最後一個佢係真係 解釋，我都係唔明 㗎，佢係可能呢突咗個指甲咁樣 呢、這個就離譜啲。你話如果佢喐先， 你剪咗咪好咯？ 唔係佢係個膊頭突咗少少咯，即係係啦。同埋咧，因為佢依家今年特別世界盃咧，佢有一個半自動嘅 VR 嘅系統啦。佢、咧就唔係 show 翻嗰個真係真人嘅畫面出嚟嘅，佢係會真係去圖像化咗佢。係、所以你睇到一個 3D 嘅立體模型咁樣。咁啲人就會話啊，究竟嗰個 3D 立體模型係咪畫得個人厚咗？咁所以佢就已經企前坐啊，定係點樣咧？ 或者可能佢瘦啲咁樣用？ 係啦，因為以前嘅 VR 咧，如果佢真係用翻當時佢圖像，譬如 cap 咗張圖咧，佢會畫一條線嘅，係啦，就好似小畫家咁樣畫一條線，咁睇下邊個前啲，邊個後啲咁樣嘅。咁但係都有好多爭議，因為嗰條線嘅粗幼啦，你畫嗰條線係咪嗰個水平啦，畫得直唔直啦，啱唔啱啦，都會有好多爭議嘅。 同意。 係啦，咁即係總言之，就係尋日就係有連續入咗三球，三球都係被判越位， 好難受。 係啊，即係我諗係會打窒咗嗰套戲嘅，因為尋日咧大家都我諗連阿根廷嗰隊波自己都諗住， 但 係 問心，我哋唔好講話呢三球先，佢哋自己本身踢得好唔好？ 嗱，上半場係踢得好嘅，即係但係下半場咧就真係好麻麻啦， 好似漏曬氣嘅氣球咁樣啊， 又或者係即係用啲即係足球啲嘅術語啦，就係做唔到個波入去。系對方嘅腹地咯，系啊，即係老鼠拉龜咯，或者係叫做，同埋咧會好得意嘅，即係你阿根廷一隊即係進攻嘅強隊啦。咁但係其實佢哋前面咧係冇乜嗰啲好高嘅中鋒噶嘛，即係冇乜高。美斯其實都唔係好高嘅啫嘛，美斯都係一米七、一米六幾、一米七度左右啦。但係咧佢哋好多嘅攻勢咧，我哋就叫做斬燒味啊！即系点样？将个波分去两边，跟住斩入去嘅禁区度，睇下可唔可以头锤攻门咯。咁但系咧，你对波冇一啲高佬嘅时候，你用成班矮仔咁，你斩入去做咩嘢咧？ 你唔好讲呢啲说话啦。 系啊，真系唔系，因为足球上面其实球王马拉当拿最出名 啦， 一米六八系嘛，即系都系矮嘅，矮仔多计啊嘛，同埋重心低咧，即系你好多嘢 扭波， 系啦，扭波 系 会有利嘅咁。咁但系咧，寻日就唔知啊，可能佢哋对波又急啦，上半场入咗三球都。唔 啦， 下半場出嚟冇幾耐就俾人入咗一球啦，跟住再即係一個大意， 好驚！我諗嗰陣時候 係啊，對方其實入嗰球都好靚嘅，真係技術嘅即係嗰啲功架喺曬，技術嘅表現啊，即係三個人圍住佢避開，跟住再射遠處，係好靚嘅。咁 抵你入嘅， 抵你入嘅。咁但係問題就係阿根廷作為一隊強隊啦，或者大家對佢好有期望。 我明啊，即係好似喺你面前就為咗刮你一巴，係 啦， 係嘛， 都 係 入唔到，係啦。跟住咧仲要嗱，尋日我哋。讲过啦，一队波落后嘅时候就梗系要强攻噶啦，对面嗰队就梗系要死守噶啦，咁就梗系要用尽所有方法， 系啊，即系 扭进六人啊， 扭进六人，咁你会见到咧，对面系啦，譬如对面嗰队要守嘅话，哎 high 到咪点下咯， 系 个地方，跟住个龙门接到波，哎咪即系成分钟先踢翻个波出嚟咯，即系直到球正吹之前吓，咁你都 hold 住 波， 系啦，系啦，即系一路喺度抌波钟，咁但系咧。其實真係踢得好，真係要讚讚沙地阿拉伯，佢哋嗰啲後防好有紀律啊，即係全部球員嚇、真係即係贏咗一球之後，即係領先二比一之後， 士氣幾好、啊， 士氣好好，保住個勝局咧，成隊褪後，即係連你見到連個前鋒咧都落去到個後場嗰度，好落力咁樣去防守，咁所以即係阿根廷就哇，對方再加強咗防守，跟住佢哋自己又有啲唔爭氣，我諗上半場可能又泄咗道氣啦，即係入咗三球都唔當，用不如我又入多球，你又唔當我係。即系嗰套戏啊，系会镇住噶嘛，咁所以就 又嬲嗬， 又 惊， 又 惊，又担心， 又担心，跟住又急， 冇错， 系嘛？即系喂，队队都话哇，你呢场嗱，我哋世界杯分组赛阶段有三场波嘅， 系啊。 第一場就係對呢個沙地阿拉伯啦，另外嗰兩場，尋日即係墨西哥嚇同埋呢個波蘭咁樣。咁墨西哥同波蘭，你一聽都哦，應該會強啲嘅。係 啊， 你連沙地阿拉伯都贏唔到，咁另外嗰兩場點算咧？ 笑佢㗎，哎呀，我真係笑，哎呀 no！ 係會㗎，可能啲死敵會咯，即係 美斯喎， 搞錯 你。但係你睇翻，其實又真係唔係好關美斯事，如果佢都盡曬力，佢交到好多球靚波，咁入咗三球，咁你都話佢唔入。即系嗰个士气啊，技术上啊，上对波个精神面貌都会差 但系对唔住，我又咁样谂下，即系当然啦。你话作为一啲嘅球队同埋嗰啲即系别有自己另外嘅一啲谂法嘅朋友，你明我讲咩啦？吓咁佢哋梗系琴日就会好唔开心啦，即系个赛果啊。但 系 个问题在于就系作为一个嘅就系球迷嚟讲嘅话，有时又会唔会睇人哋可能打紧逆境波啊，或者系类似呢啲咁样嘅状况嘅时候嘅话，反而对波系好睇嘅咧。 其实嗰场 波 系。好睇嘅，咪就係見證咗四個字咯，波係圓嘅。 錢。係 啦， 真係啦，我哋尋日都講咗，波係圓嘅，你邊個會估到啊？ 咪係咯， 大冷門 就係咁字好睇啊嘛。 對手真係踢得好嘅， 對手踢得好嘅，阿根廷都唉，真係冇計啦。 下半場發緊夢，我真係覺得 你有睇咩？琴日 係 啊，你都發緊夢喎頭先，你而家醒啦係嘛？ 唔係我喺度代入咗個場波。 你發表自己嘅意見先啦。 佢代入咗自己去阿根廷嗰啲球員嗰度，究竟係咪夢嚟嘅咧？死啦！點解有乜理由輸2-1嘅咧？冇啊，打下自己唔係我哋有美斯 咧，去到呢咁嘅環境咧，其實打逆境波真係好難打，特別你中間中場休息，你嗰啲領隊咧唔知同你講咩，我覺得好。 喺更衣室裡面會唔會有好多啲人唔出得街嘅嘢講緊？ 一定係有好多唔出得街嘅。 你做乜嘢？你發緊夢啊？你 係啊？你諗下美斯幾大壓力？ 係啊， 好大壓 力。我諗就唔會點樣鬧美斯嘅，可能就係其他球員即係要通常啲領隊話：喂，行多步啦！每一球都同我搏盡佢啦。 係啊。 咁當然中間夾雜咗好多唔出得街嘅字啦。幫你用西班牙文講啦。係 啊。 因為以前有個領隊啦。曼聯的領隊費格遜出名是什麼呢？叫做風筒啊，吹風機啊，即是他半場鬧嗰啲球員就好像找個風筒在你的耳仔隔離轟炸咁樣，碧咸就比他鬧得多。 最貼住面咁講嘢嘅。 係啦，但係你問我尋日阿根廷個領隊又會唔會咁樣鬧美斯？唔會嘅， 我覺得係。 咁但係即係谷唔谷得起對波咧，又係另外一回事咯。係啊，咁另外尋日講埋另外一場啦，即係都係呢一組嘅賽事咧，就係波蘭對呢個墨西哥啦。咁都有一個特別啲嘅亮點，因為咧墨西哥咧嗰位門將啊，我今朝都俾咗張圖片啊，要睇，就係好似阿吳鎮宇哥哥， 好似 好似 Sam 哥， 我連係我諗啊，連阿吳鎮宇都以為係自己， 係 啊，真係好似， 你喺網上面 練毛嘅， 你喺網上面揾到啲圖咧，你直情咧，通常啲人你 search 阿澳祖亞啦，即係嗰個門將嘅名，你係揾到吳鎮宇嘅，即係你總係揾到吳鎮宇嘅。通常咧，你揾一揾咧，你就唔知啊，究竟係左邊係改圖嘅吳鎮宇定系右边系改图嘅澳祖亚咧？定系将澳祖亚个发型 key 咗落阿吴镇宇个头度？定系相反咧，将阿澳祖亚块面 key 咗落阿 Sam 哥嗰套飞机师嘅制服嗰度？你分唔到嘅， 系 啦，系啦。咁寻日嗰场波就系阿澳祖亚就大发神威啦，因为就扑出咗呢个波兰前锋阿利云道夫斯基嘅十二码。 哇！ 其实十二码真系好难救。 系咁阿利云道夫斯基都射得麻麻地嘅，其实嗰球。不过就系扑出咗咯，同埋因为澳祖亚咧已经踢咗几届啦，即系佢就唔系踢一啲好出名嘅球會，但係咧每隔四年世界盃咧，佢代表墨西哥出戰咧，佢就一定有表現嘅，係啊，一定係即係都打得幾好嘅。咁啊啲人就話：Sam 哥又出嚟啦，隔咗四年，係啊，咁樣咯。咁所以就 養尊處優啊， 養尊處優啦。哇，隔咗四年又出嚟啦，又會成為呢個世界最佳門將，因為次次出嚟都搶分，因為佢世界盃表現係好。 有似吳鎮宇咧， 有似吳鎮宇。 我哋見到佢嘅時候，我哋又好有親切感啦。 識唔識講廣東話啦？ 好難講。 可能撞到個吳鎮宇嚟。我就系成日谂，会唔会有人即系特登俾件墨西哥嘅波衫啊？吴镇宇着 都好难讲， 系啊，咁啊，所以就系寻日嗰个嗱，所以阿根廷未绝望嘅，嗱输咗一场，仲有两场，咁亦都系因为澳洲阿扑出咗个十二码啦，咁波兰咧就唔即系只能够0-0同呢个墨西哥打和，就各得一分，各得一分之后咧，咁即系个形势就未拉开嘅，即系阿根廷只要下场赢翻或者再下场赢翻，咁都唔会拉到好远咯，咁如果尋日有一是但一場是但一係啦，輸咗嘅咁啊，譬如波蘭咁樣就三分，咁就可能已經係好難追噶啦，所以仲有希望嘅。 雖然又有希望，但係亦都有危機，係咪咁講啊？如果聽你咁講，我即係嚟緊嘅嗰兩場嘅話，其實佢哋都要醒定啲咯， 一定係基本上不容有失噶啦， 咪係咯。 咁當然歷史上都成功有個例子係，譬如西班牙2010年世界盃，佢第一場輸咗俾瑞士嘅，咁但係之後咧就好醒醒定啦，全部贏曬，入到決賽贏埋，咁啊最尾贏咗冠軍。 系， 咁但系今年阿根廷会唔会咁咧？ 我都买压汗嘅， 系啦，我谂大家就唔好咁老定咯，即系唔好以为话哇，真系强队就一定赢硬，即系始终嗰四个字波系圆嘅， 所以咁样先至好睇， 咁样先至好睇， 冇错，即系大家都会有咁样嘅即系机会可以出线嘅，咁样咧呢样嘢嘅话，即系我谂嗰个精神喺呢一度啦。 系啦， 好，转个头翻嚟，我继续我哋嘅风骚派嘅人，唔好行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會長徐文偉表示，兩電按年加幅達到兩位數字，業界認為帶來沉重負擔，因為過去幾年業界受疫情影響，現時較為平穩，但經濟仍未恢復，一般電費佔食肆營運營帳目大約4%-8%，大型食肆的用電量較大。他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會將小部分成本上升轉嫁消費者，但如果一下子轉嫁太多，客人未必能夠承受。他又說，接近年尾是食肆旺季，但實施零加三安排之後，不少市民外出旅遊，本土消費氣氛較為低落。徐文偉說，業界會研究如何節能，例如当冷气去到某个温度就会停机，或者将户外招牌关灯等。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8,883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2,641宗确诊，同埋26,242宗无症状感染，冇新增死亡病例。新增本土個案仍以廣東佔最多，有8,811宗，重慶有6,943宗，四川1,252宗，北京有1,098宗。累計康復出院病例有263,600幾宗，死亡病例5,231宗，確診病例超過293,500宗。另外，北京市卫健委提醒各行业、各单位和各部门加强人员动态管理，进一步降低到岗率，严格落实单位员工及流动人员数码测温、健康监测和核酸检测等防控措施。养老院、儿童福利服务机构、护理院等重点场所实行闭环管理，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南韓過去一日新增70,324宗新冠確診個案，再多53名患者離世，累計超過2,672,000人染疫，30,164人死亡。現有重症患者477人，較前一日增加16人。韓聯社報導，防疫部門認為，單日新增確診病例雖然持續呈上升趨勢，但是升幅有所放緩。英超球會曼聯證實正考慮各項戰略替代方案，包括新投資、潛在出售或者涉及公司的其他交易。在紐約交易所上市的曼聯發表聲明，表示在球會成功歷史的基礎上，正尋求繼續發展，董事會授權開始探索戰略選擇的過程，並已經聘請諮詢機構為曼聯提供出售建議。格拉沙家族在2005年以7.9億英鎊買入曼聯，外界認為是高槓桿交易，為曼聯增加債務。自2012年以來，曼聯一直在紐約上市。曼聯近年與英超冠軍無緣，球迷批評格拉沙家族，希望球會換班主。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有驟雨，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展望明日仍然有驟雨，風勢頗大，本週後期驟雨逐漸減少。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06点，跌17点，成交金额3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1跌8，上证综合指数系报3,080点，跌咗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63点，跌1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8.6升咗个二， 盈富基金17.5跌两仙，美团137.1跌2.8，南方恒生科技3.44四跌咗2.8，快手51.95，快手最新51.85升个六，阿里巴巴73.25升1.5，比亚迪股份174.6跌3.6，恒生中国企业59.7跌八仙，碧桂园2.24跌九仙，京东集团198.2升6毫。外币对港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英镑9.291，瑞士法郎8.218，欧元系5.193，加元5.845，新西兰元4.823，欧元系8.06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日元141.36，瑞士法郎0.952，加元1.338，人民币7.148，英镑对美元1.188，欧元对美元1.032，澳元对美元0.66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港金报16,230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9.03美元，卖出1,739.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比较挤塞噶，就系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柳街啦，快线由于咧有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好长噶，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灯打士街。重复多次啦，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柳街，由于有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啦，封咗快线，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啦，天桥近住灯打士街对出。咁另外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嗰段咧就系比较正常噶。咁就系影响到元朗公路落翻去屯门啦，由福亨村至到泥围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咁另外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嘅坏车拖走咗，而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丽翔道去翻油麻地方向，近住渡船街一段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红十字会总部大楼对出，咁另外佐敦道去翻伊利沙伯医院方向啦，比较车多，龙尾就喺弥敦道。另外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柯士甸道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佐敦道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周恩来在70年代再次为中国外交取得重大突破，但是他当时已经病重， 我都担心啊。万一我撑唔住嘅，咁会为党同国家嘅工作造成损失啊！ 咁多年嚟，你实在系太辛苦啦。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00，港台电视31。 你好啊，我系。 哇，你咁紧张，把口窒到咁，小心吓走班受访者啊！不如向班小记者透下私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一连六集访问平凡人的不平凡人物专访比赛得奖者。 今个星期就有小学组亚军和夫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学分享访问香港羽毛球运动员邓俊文的感受。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 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哋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嘅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嘅香港， 我哋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跟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了。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时间咧嚟到咧10:41啦，又翻嚟我哋个风骚快活人嘅，咁啊继续有我 Sarah 李丽睿再咬欣欣， 伤心嘅球迷小欣欣， 伤心的小球迷， 仲有巴闭哥， 系啦，冇错，咁啊当然啦，今日咧仍然会有我哋有好多嘅一啲嘅我哋有嘅一啲segment 啦，系啦，咁啊一阵间嘅话咧，我哋就会有我哋嘅家居名啦，仲有中医取材啦，客家婆啦，同埋偏掉人间嘅，好啦。你有啲咩想同我哋讲？ 趁呢个机会咧，我有样响心底嘅说话想同两位讲啊。 点啊？ 你肯定讲，你肯定要讲啦嘛。你戴好口罩先，先至讲。 系抹紧啲眼泪先。 我决定移民去阿根廷跟阿美斯学踢波。 但阿美斯唔系住阿根廷嘅。 好似咁鬼人贱。 两位， 你有冇做好啲功课？ 你唔好理我啲嘢先啦。喂，第一阿根廷有几多个美斯，你知唔知先？ 佢三个仔都叫，都系佢个姓嚟嘅。 嗱， 喂，你嗰个你确认系美斯姓咩嘅先？有个歌星叫陈美斯嘅，吓 有好多嘅，或者陈丽斯。 陈丽斯 系啊。 我想问下咧，你对于爱美斯我移民咧有咩感受啊？ 冇 啊，冇啊，送你走，开心。 唔系你系咪真系去阿根廷先？ 系啊，嗱，喂，如果我又做个小测验啦，如果我同阿欣欣讲先，喂，我移民去阿根廷， 系，即系你讲紧我哋而家三个人，你即将要移民啦， 我下个礼拜一飞啦， 系， 阿约约你今日先知你会点啊？你心情 冇嘢，好开心， 所以你哋， 我觉得你应该早少少走，系啦， 所以你哋咪大方咯，我就 未必。 网上睇到一个人啊，一位男士啊，我自己即系有个 有感而发， 系有啲保留啦。佢话佢有一个细细个由细玩到大，读小学、中学都系同学嘅。 你有冇呢啲咁嘅朋友啊？ 有， 我有呢啲咁嘅朋友，我冇啊。 系啊， 我冇啊，由细到大嗰啲全部都已经甩晒。系啊，你继续。嗯， 跟住咧，即系对方结婚又一齐做兄弟啊，等等，即系好似屋企人咁啦。 系，即系人生好多个啲好重要嘅 moment 啊， 系 啊，佢都一定喺你身边嘅。 然后咧，佢有一样嘢好嬲，就话咧，因为佢呢个好兄弟咧，佢移民咧，佢系最后一个先知，其他朋友都知道晒啦。即系佢无意中睇到佢嘅社交媒体，咦？点解你 我仲要睇社交媒体先知？ 系啊，劈草晒一箱箱嘢。单下问佢：你搬屋啊？唔系啊，我移民啊。吓，你移民？系啊，我几时飞啊？唔使啦，全部都知噶啦。吓，我最后一个先知，于是佢就好嬲。 咁有冇问佢点解你唔同我讲啊？ 吓， 即系嗰个兄弟有冇问佢？ 你既然咁唔 开 心，你做咩唔同我第一个唔同我讲啊？ 佢话冇啊，我即系冇谂过呢啲嘢啊，即系佢最后一个知。 你冇谂过呢啲嘢，但系点解其他人会知？但系你唔同我讲啊？ 唔知佢点解就系唔同佢讲嗱。 啊，有时有啲 因为有，譬如有啲考量系可能惊佢伤心，又或者咩咁，我走啦， 费事麻烦人， 费事麻烦人啦，就先话俾佢听。但系听佢咁样嘅 case 又似乎唔系，纯粹系唔记得咗啫。 嗱，佢咧，所以咧呢位事主咧就好唔高兴，佢话仲嗰个感觉咧好似自己失恋咁啫。 我明 嗱，我覺得有兩樣嘢嘅。第一嘅就係話，即係當然啦。你話你即將要移民嗰一位兄弟，佢係點樣諗嘅話咧，就得佢自己先知嘅。咁你唔好考究。我覺得另外一樣嘢你要考究嘅就係，其實好多時候我哋會唔會就係誤判咗對方係我個好朋友，或者誤判咗對方係我個好閨蜜？其 實都唔 係 咁 friend 嘅啫。 從來都冇覺得你係， 但係唔係喎？ 佢話做 小學 啦，跟住結婚做兄弟喎。 係啊，佢話就算嗰陣時限聚令咧，都有去對方屋企食飯啊，咁樣即係好 close 嘅， 嗯，係好難講嘅。 我都覺得 係啊，有時人哋即係你喺人哋心目中嘅嗰個地位係啲乜嘢咧？往往未必係你自己諗 嘅， 係 啦，嗰一個地位係 咁樣嘅，個分量係咁重嘅，有時好難講嘅。 佢移民係開心走啊，定唔開心？ 開唔開心走呢一件都好大件事， 因為人生大事啊嘛。 係啊， 即係或者佢喺香港唔開心啊，要走啊，費事講啦，係咪先？ 佢都走啦，係咪？ 都走嘅，但係因為我都， 你會唔會以後唔當呢個係兄兄弟啊？如果係你？系咪啊？ 好難嘅， 佢 都走咗咯， 係咯，佢都走咗 咯， 算啦。 我又覺得冇乜所謂。 係，因為我有朋友都有試過有啲類似嘅經歷嘅，就佢佢係同一個即係佢嘅閨蜜啦，叫做咁佢閨蜜就結婚啦，就揾佢做伴娘喎，伴娘嚇咁即係 女仔啦， 女係好即係都好 close 啦， 姊妹啦，好 friend 啦，唔係姊妹咁簡單，係成伴娘啊。咁跟住咧後屘咧咁。一路即係籌備婚禮嘅過程裏面啦，咁突然間有一日咧，我朋友咧就喺社交媒體上面見到，就係佢嚟緊要做新娘子嗰位嘅即係好朋友咧，就舉行咗一個 bridal shower， 即係嗰啲新娘子結婚之前嗰啲類似單身派對嘅嘢啦，有啲 男子就有單身派對啦，咁啊 女 仔就 bridal shower 啦， 就全部啲女仔嚟，跟住就可能送啲禮物俾你啊，影啲靚相啊， 或者揾啲男仔嚟跳啲舞俾你啊， 有冇 嘅？ 有冇㗎？冇 呢一隻， 有冇呢只？ 呢啲相冇流出嚟嘅。 唔知啦，唔知啦。 好开心噶，你哋。 咁总之咧，佢就喺社交媒体上面咧，就见到嗰位新娘子举行 bridal shower， 咁啊影晒相，攞晒啲咩波板糖啊、气球啊，成啊， 好开心， 好开心。 自己份， 但系原来冇佢份，佢从来都唔知原来。 但系 佢 系佢嘅伴娘， 佢系佢嘅伴娘啊。 伴娘话 系啊， 好大问题， 好唔俾面喎咁。 咁跟住咧，佢就即系咁，梗系唔开心啦。咁啊，于是就打电话去问翻，即系佢嗰位嘅好朋友话：，喂，你 bridal shower 点解我唔知嘅？我系咪应该喺嗰度咧？ 伴娘。 系我 miss 咗啲乜嘢咧？系嘛？ 定有误会咧？ 系啦， 对方点答你 咧？对方咧就纯粹就同佢讲：哦，系啊，因为咧嗱，我成班姊妹啦，姊妹团咁先算啦。Bridal shower 嗰班咧就同你系唔熟嘅，我惊你嚟咗会闷 啊， 所以就冇叫。咁样咯， 呢个你又 咁你结婚嗰一日嘅话，我都会见到呢班女， 系 女仔，系咪？ 嗱，你做伴娘嘅， 唔系我觉得咧，我个朋友最 hurt 嗰一下系，即系你搞 bridal shower， 即系唔叫佢都算啦。佢仲要系唔系即系如果你事前同佢讲啊，我搞 bridal shower， 不过咧因为我班朋友同你唔熟， 系啊，你同我讲嘛， 系啦， 我 同你讲咗先，跟住你自己决定嚟唔嚟，或者不如你嗰日都唔好浪费时间，惊你闷啊。咁起码我有谂起你， 冇错， 佢最 hurt 最伤。心嗰位就係佢係睇社交媒體，仲要先至發現原來係被 let out 嘅一個，哇！好傷心，好傷心，係啊。 咁啊，你哋呢一啲咧就即係會比較係新啲嘅啦，新派啲嘅啦。譬如可能你講緊嘅就係喺呢個上邊我睇嗰啲新聞啊，講緊係啲咁嘅事啦。咁啊，你又講緊嘅就喺社交媒體啦。我咧就試過親身，亦都係試過一件事嘅，就係所有嘅人都知我係最後呢一個知，但係我只係本身嗰個女主角，係啦。事完就係發生咩事呢？就係、是、我嗰陣時候咧，就有同某一位嘅拍咗拖好耐嘅男士，其實咧就已經就嚟甩甩地，就嚟分分手噶啦。咁我身邊所有嘅閨蜜，其實佢哋都知嘅。當然會分成兩派啦，有一派嘅就叫你算啦，你同佢即係講拜拜啦。另外有啲嘅就話，始終都拍咗拖咁耐，好好地咁樣睇下可唔可以仲喺埋一齊啦。好啦，咁啊，跟住咧就有兩派咁樣嘅人之外嘅話咧，你有時你會幾難做嘅，即係你要睇清楚嘅就係嗰個同啲咩人你要講啲乜嘢嘅説話啱唔啱啊？ 好容易講錯 嘅，你好容易講錯，會令到大家就好尷尬嘅， 好尷尬。 可能亦都因為咁樣嘅話咧，所以咧嗰兩班嘅閨蜜啊，又或者係咩，佢哋會選擇有時有啲嘢就我都費事同佢講啦咁。好啦，咁點樣知嘅就係到東窗事發啦，有某一件事發生咗，咁跟住咧我就真係同咗呢一個男仔，我已經分咗手啦。咁到我分咗手嘅時候嘅話，當然大家閨蜜就會約出嚟啦。咁跟住嘅就係所有人都同一個説話，就係話我哋一早就已經知。咁我就話你點解會知道咧？咁點解我會分手啊？分手嗰個原因嘅就係對方原來劈腿。 哦， 系啦，佢已经同咗另外一个男啊，同一个女仔一齐啦，唔系男仔啊，男仔都冇问题， 都冇问题， 咁我都心服口服，系啦， 送 俾乜嘢我都心服口服，咁就因为咁样嘅话，你冇得掹啦，系嘛，人哋已经有咗第三者啦，咁人哋已经拍拖拍得好稳定添啦，咁就喺即系同我喺就嚟分手嗰个时间，我识咗一个咁嘅人，咁点样知道啲闺蜜同我一齐食饭啦，同埋喺度劝我嘅时候，佢就系话，其实我哋所有嘅人全部一早已经知咯。 但佢冇人。 問題就嚟啦。 但係點解唔講？ 我話點解你哋唔講咧？咁佢哋就話冇噶，呢樣嘢都係你自己嘅決定嚟噶嘛。係啊，我哋講唔講嘅話，有一個人仲要咁講喎，我先至嬲。佢就話：我其實咧唔想做衰人咯。如果我講咗俾你知，因為咁樣分手嘅，係咪？可能第時嘅話咧，你會怨我，因為我講俾你聽。 你依家都怨佢㗎。係 啊， 你依家怨佢做乜唔講？ 仲有另外一樣嘢，佢就話：但係如果你哋兩個好翻嘅，你就會話我多事㗎咯。 咁你做作為朋友，你應該係坦誠相對。 係啊，你點睇咧？ 你自己決定。 係啦，咁跟住收尾佢就係話，同埋呢件事又唔係話真係佢哋親眼見到，只不過咧就係有某個人啦。呢樣嘢你真係唔好做衰嘢。你點樣嘅話咧，即係天網恢恢都疏而不漏嘅。喺某一個東南亞嘅國家，竟然嘅就係有我嗰個其中一個閨蜜嘅男朋友撞到我嘅前度，同埋佢嘅新嘅女朋友。 咁遠都撞到。 佢哋兩個一齊嘅就係搭飛機，係啊，即係翹曬手啊，嘴曬啊，好親力啊咁樣，俾佢見到。 頸巾兩個人箍住。 咁跟住咧就呢一個嘅 東南亞唔使頸巾嘅。 係啦，冇咗東南亞，聽清楚啊嚇。咁跟住咧就呢一個嘅男士咧就講咗俾我其中一個閨蜜聽。咁佢哋兩個咧就喺度啊，我哋應唔應該話俾佢知咧？我就親眼見到佢咁樣啦。咁應唔應該講俾佢聽咧？咁樣咁其實佢哋喺度糾結緊講唔講俾我聽嘅時候咧，我覺得個男人係幾好嘅，佢就話：喂，我都親眼見到佢咁啦。你叫佢啊，長痛不如短痛啊！人哋兩個已經喺度，即係遠走高飛 啦， 人哋已經去旅行啦，佢知唔知噶？仲喺度啊，以淚洗面啦，唔值得啦。咁 一定要講。 但係點不知到最後尾嘅時候，佢哋到最後尾嘅就成班閨蜜咧知道呢一件事嘅就 總 之就係唔講俾我聽。 全部一致通過決定， 全部一致唔講俾我聽嚇，就由得我自己喺呢一度。我諗啊，白白嗰段時間咧嘥咗半年啊。 哇！ 即係如果早啲同你講，就真係長痛不如。 冇錯，我就喺半年之前嘅話咧，我知道呢件事嘅話咧就咩啦， 但 我係 半年 之後，冇錯，係我自己發現，你明白嘛？咁所以嘅就係話，其實有時有啲嘢你真係要諗清楚嘅就係你應唔應該講俾佢聽，係你講唔講啊？ 我會講， 我親眼見到， 親眼見到會講， 係嘛？親眼 見到，我見到啲咁嘅嘢喎，你其實知唔知嘅先？咁樣咯，即係如果我唔知喎，咁咪話俾你聽啦。咁如果你都知喎，咁你自己決定咯。係 啊， 係嘛？ 咁你成唔成立嗰一樣嘢嘅就係，誒呢啲咁嘅嘢係你自己嘅決定啊！我費事一陣間我做衰人。 我覺得唔關事。 係啦， 唔 關事 啊！歪理啊呢樣嘢。 資訊對方啊嘛， 係 而家係 好中性嘅，即係冇話我冇 take 曬嘅， 冇錯， 我見到啲乜嘢， 你可以繼續同佢一齊， 係呢個你嘅決定， 冇錯。 咁但係你要知咯，你都要有權知噶嘛。 係啊， 你話撞到你喺餐廳食飯，咁啊冇嘢講啦。哇，一齊搭飛機， 搭飛機啊， 旅行啦， 係啊， 唔係仲要攬曬錫曬， 攬曬錫曬。 唔該，你一人一間房咩？ 咁都俾人見到啊，俾人見到都仲唔知啊？ 仲唔知？ 真係離曬譜喎，我覺得。系啊， 所以 呢单嘢爆晒啦，系嘛，赢晒你哋。我知道我呢单嘢一讲出嚟嘅话，应该你哋都收声可以。系啊， 真系要讲嘅呢啲嘢， 一定要讲。 所以其实你话系最后一个知嘅，有时我都觉得系几 hurt 嘅， 好难受，同埋我觉得最惨系即系。同埋都要大家有個位嘅反思啊！你以為咁樣係對當事人好，你以為唔講係對當事人好，其實未必嘅，係咪你以為即係哇，我唔講唔想 hurt 佢，唔係咁，佢可能想知個真相。 係 啊， 其實最緊要知個真相。 冇錯，即係我覺得重新我都坦白講，我都會再重新定義嗰一班所謂叫閨蜜咯。 係咪之後冇咁 friend 啦？ 嗱，我好衰咁樣諗，其實你究竟係幫緊嗰個男仔定係 幫 緊我咧？你明唔明我諗乜嘢啊？即係我覺得你幫我嘅，如果係作為姊妹嘅，其實我覺得應該要未必可以睇下佢承受嘅程度係幾多，你睇下你講幾多咯，係嘛？可能我就係慢慢慢慢去試探一下我哋點啊，你哋分手傾成點 啦， 係啊，我嬲咗嗰個人好耐， 都應該嘅，都應該。 我嬲咗嗰個人好耐， 叫咩名？ 係圈內人嚟嘅，所以唔可以講。 你講俾我聽，我幫你報仇。 算啦，過去咗好耐啦。而我講嘅所有啲人嘅話，都係圈內人 嚟啊！ 你哋自己估下啦，我同吳鎮宇冇關啊。 Listen. 好啦，咁啊 ，Dale Holland John Oates 呢一首嘅旧歌，我谂应该识唔识啊 ？Private Eyes， 唔 紧要啦， 不是我的年代哦。 系、哎、我知道咯，即系其实咧吓，每一个人咧，我诶有个头先嘅古仔嘅，我想话俾大家听嘅就系，即系天网恢恢嘅， 疏而不漏， 冇错，唔好做错事，系一定会撞到人嘅， 全好心做好事，真系 做好事都冇人会见到嘅，放心。 最重要呢样，不过都要做 好， 系啊，真系 啊，就好似冇人会见到噶， 衰嘢就一 分钟， 一定会有人捉到， 系啦，一定有人捉，分分钟你做好事，啲人以为你做衰嘢， 冇错，叫咩咩诶，好咩好心做坏事，好心做坏事啊吓，好啦，咁啊有时有啲嘢咧就唔知你信唔信嘅，咁啊但系我觉得咧诶。風水學呢一樣嘢嘅話，好可能你都講緊嘅就係可能係一啲嘅即係磁場啊、感覺啊、energy 嘅嘢啦。喂，我真係估唔到喎，家居明一陣間咧會同我哋講啲嘢喎， 真係居明， 係啊，真係 真係家居。 定係其實你請咗個姓李㗎？你咪請錯咗？ 定咗佢原本係姓李 嘅，佢原本姓李嘅咩？ 係咩？我唔知喎，我真係咁嘅咩？ 我覺得咧年尾咧對我嚟講咧，我都中意執下屋企嘅，即係特別。門口的地氈呢啊看看今年用什麼什麼用什麼顏色的地氈、 啊、你會的 我會的、哦、即是這些這樣的一兩樣嘢好輕巧嘅啫，咁你地氈還都要換噶啦， 即係好誇張嗰啲就呢個牆剝咗佢啊，嗰啲跟唔做啦， 即係可能一啲擺設上面嘅嘢點樣去 令到自己 舒服啲咯，係啊，咁我都 OK 嘅。咁啊，家居明咧今日咧佢就話要啊居明大師上身啊，教我哋一啲即係家居設計同埋風水。有關嘅嘢， 其實曾經佢都有講過，佢話其實咧，你冇話即係環境學啊，其實佢覺得呢樣嘢係環境學， 就未必係真係嗰啲 冇錯 嗰啲嘢， 唔係嗰啲 V 嗡嗡嘅嘢嚟嘅， 係一啲科學嘅嘢嚟嘅， 冇錯 地理啊咁樣，即係可能誒點樣擺會令到環境好啲咧？ 冇錯，又或者成日都喺度講嘅就話啊，你坐嗰個地方嗰度橫梁壓頂，你一定會唔舒服㗎。你自然喺下邊嗰度，你感覺上嗰個空間係少咗或者細咗，你都會唔舒服啦。咁今日咧就係家居明咧就會係。冇錯啦，就係、是、師傅上身。 冇錯， 佢就會同大家要講下嘅就喺裝修上面嘅話，其實可以點樣令到嘅就係嗰個環境會更加舒適， 舒適啲， 同埋咧就個人住得會更加舒服咧咁樣嘅。 咁、大家要留意啦。 係啊， 轉頭翻嚟就係家居明啦，之後就去中醫取水噃。 係喎、 大家唔好行開啦。 哇，好多嘉賓喎、 英超球会曼联证实正考虑各项战略替代方案，包括新投资、潜在出售或涉及公司的其他交易。在纽约交易所上市的曼联发表声明，表示在球会成功历史的基础上，正寻求继续发展。董事会授权开始探索战略选择的过程，并已经聘请咨询机构为曼联提供出售建议。格拉沙家族在2005年以7亿9000万英镑买入曼联，外界认为是高杠杆交易，为曼联增加债务。自2012年以来，曼联一直在纽约上市。曼联近年同英超冠军无缘，球迷批评格拉沙家族，希望球会换班主。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另外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亦影响该区。预测本港是多云，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风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63点，升39点，成交金额45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6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89点，跌咗1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9.6，升2.2；盈富基金17.58，升6仙；美团139.4，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3.47，跌咗0.2仙；快手52.4，升2.15；阿里巴巴74蚊，升9毫。 药明生物46.9跌咗两个一，恒生中国企业60.02升2.4，碧桂园2.29跌4仙，比亚迪股份175跌3.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19，英镑9.296，瑞士法郎8.223，欧元5.198，加元5.845，新西兰元4.826。欧元8.07，每百日元对港元5.5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04。港金报16,230，跌2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0.17美元，卖出1,74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新楼街快线嘅交通意外仲未清理，而家一带仍然系非常挤塞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登打士街。另外，佐敦道有怀疑气体泄漏，去伊利沙伯医院方向介乎广东道至上海街一段慢线系需要封闭噶，一带比较多车，大家经过要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只是理工湾唯一浸车。路面情况，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桥面一带比较车多。封路情况，油塘高超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去观塘方向近住大本营的快线仍然封闭，九巴路线14号 H33214 和 X42C 前往油塘巴士总站方向需要改道行驶，大家要留意返。另外，刚刚收到东九龙走廊的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消化紧一道船家天桥近住登打士街。另外，环保署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李志刚啊，你星期一至五朝头早有咩做啊？ 梗系要做 gym 啦，要 keep 住我 body 啊！如果唔系点咁劲啊？ 咁夜晚啦， 夜晚当然亦都系做运动啦，日日夜夜做运动，身体好嘛。 咁晏昼咧？ 晏昼我日日都约咗人噶啦。 吓， 系啊，每逢星期一至五晏昼1-3都系约咗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听众，同我哋一齐开心听好歌。你哋都想约我一齐玩啊？主要听实面 Hong Kong 啦。 十年如歌，人人广播。 想说服人哋去喂部母语， 佢系 CIBS 节目制作人伍家慧。 做 CIBS 节目同诞下一个小朋友都几相似。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一个十年， 大部分嘅妈咪咧都好中意个节目。 CIBS 现正接受申请，即上 cibs.rthk.hk 有专人协助填写申请表。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大麻系毒品。当中的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有机会损害健康。根据法例，由2023年2月1日起 ,CBD 会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和大麻都是违法。如果你持有 CBD 产品，可以在2023年1月30日或之前交去10个 CBD 产品弃置箱，上 md.gov.hk 了解更多。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老公，你睇下个天花漏水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人翻嚟睇下啦。 老公，个窗开唔到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人翻嚟睇下啦。 阿仔，厕所个马桶个坐爆咗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佢睇下啦。 大家好，你哋系咪搵我啊？ 哦、你系边个啊？ 我系家居明。 有关家居嘅嘢，一听你就明。 每逢礼拜三，我哋都会有 家居明。 早晨， 早晨啊！ 早晨，早晨啊！ 你今日师傅上身，我听讲 系啊。 嗱，我依家个装修师傅。 其实你系咪姓黎噶？ 系居明师傅，你好啊， 师傅 你好啊，你好啊。 我想问你系咪姓黎噶？其实。 我梗唔系姓李啦， 系啊， 我其实我成个名都冇个名字添噶， 你都冇个李字嘅，系咪？ 又冇个名字嘅， 系啦，有个居字咩？莫非 冇都冇啊？有个家字， 好啦， 好啊，师傅， 今日我哋要讲嘅就系设计同风水嘅关系啊，吓， 系啊，系啊， 其实作为咧，即系有啲譬如家居嘅装修啊，咁样会唔会有一啲客人啊会同你讲噶？哎呀，我俾啲建议我啊！即系个门威喺呢一度咧，我可唔可以喺呢度整只镜啊？咁嗰啲咁嘅嘢噶，会唔会噶？ 又或者有啲客明知唔啱嘅，你就会话俾佢听，喂，咁样风水唔系几好啊？会唔会交流？ 系咯，又或者明知唔啱，我系要啊， 系啊， 即都有呢啲客人嘅， 有冇噶？有冇噶？ 嗱，其实咧几廿年嚟咧，唉，即系我都同无数咁多嘅风水师傅交过手噶啦，即系嘈啊嘈过。 话又话过， 话又话过，大家争辩就争辩过， 结果咧， 结果 都系佢输， 结果梗系我输啦， 系啦， 我俾咗钱睇风水，人哋话嗰度系财位，唔通你嗰度整个马桶俾佢咩？ 你有咩事就为你 噶啦， 系咯， 系啊， 系啊。 咁經過咁多年呢，我就唯有即係諗方法啦，喺個設計上諗方法，要同佢妥協啦，或者有陣時即係有咩方法可以配合到佢做啦。咁經過咁多年呢，都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方法嘅，所以今日呢就同大家分享啦。 係啦，點樣去將我哋個室內嘅設計呢可以化解一啲風水嘅問題呢？咁樣嗱，莫過於我諗風水嘅都係有幾樣嘢嘅啫，家宅平安啦， 財 位啦，財位啦，係嘛？同埋嘅就係咩桃花旺 旺啦，窗位啊， 文窗位啦， 有細路仔用文窗位， 係啦。咁其實即係其實大家最着重嘅，通常都會係啲乜嘢嘅位置㗎？ 係。即系唔系钱就健康噶啦，一 读 书噶小朋友系嘛？啊，好啦，嗱，咁首先我会讲一句咧，就系话，其实咧风水咧，其实我经过咁多年嘅我自己嘅即系了解啦，其实风水我个人认为咧，其实就唔系迷信嚟嘅，其实系中国人几千年嘅统计学嚟嘅，咁变咗咧，即系令到咧，哦，原来咁样真好啲噶，咁样真系好啲噶，好啦，嗱。咁我可以讲下啦，大家成日听到嘅一条问题就係大门直冲啦。 係。 好啦，咁即係咩叫大门直冲呢？就係即係当你开着大门嘅时候呢，一开呢你就係望到即落地窗或者一个好大嘅露台托门咁样啦。咁变咗呢佢哋叫漏财啦，啊啲钱呢就会即係即係 喺个门口度 喺 个出去啦，喺个出冲出去。 咁呢一般风水师呢就话啊做个玄关啦，做个玄关呢就冇问题啦。咁呢个呢就我成日同佢哋拗嘅问题啦。喂，做个玄关，你香港啲楼已经细㗎啦，你做个玄关你最少都攞咗五六尺啊，咁成间屋咪又缩细晒囉。 同埋坦白讲，我觉得大门直冲几靓啊。你一开门喎，如果我有个无敌海景喎、啊。 一打开门就望到个无敌海景。 係啊，你而家同我整个玄关唔系嘛。 有黑 咗暗呢。其实有阵时有啲风，点解我头先一开始就话我成日即系咁多年有阵时同佢哋拗啊，同佢哋有真系有争执啊，口角啊，冇动武啫。好啦，就 系 话，正如你哋话咯，喂，我开一开门，哇，望到个无敌海景，光线又充足， 系啊，几好啊！ 你唔好同我遮咗佢啊？ 点解遮咗佢啊？系嘛？好啦，咁所以呢我咪同佢讲啦，咁咪头先讲咗啦，最后我都系输噶啦，人哋俾咗钱睇风水噶嘛， 有咩办法先得噶？ 好啦，咁有三个方法嘅，一就系 做一個屏風，但係疏辣嘅屏風， 嗯、 即係唔係密封屏風。咁、 嗯、 變咗咧，你唔使做玄關，你做個疏辣屏風。個屏風仲如果可以做少少厚度，你就可以擺啲裝飾品喺上面，咁又可以靚咗之餘，又可以繼續有彩光，又唔使話壓縮咗個呢個門口位啦。 呢、這個我見過，呢、這個靚嘅。 吓、啊，呢、這个第一点， 嗯、 但系呢个其实我唔系觉得我最中意嘅。第二点同第三点我先系最中意。第二点就系简单啦，你只门望到，即、就、系、是、你只门系直冲啊嘛。咁、 嗯、 你喺个窗嗰度咪拉个窗纱，你只门系两只半，咪拉个窗纱两只半，咪已经解决咗咯。或者第三，摆盆高身植物喺个窗，即系喺嗰个窗嗰、那个嗰、那个位置，咁咪一样可以解决咯。嗱、啊。二三呢两个方法咧、 嗯， 七成嘅风水师咧都接受嘅。 嗯，总之揾啲嘢挡一挡， 系啦，就唔好一嘢就见到出面。 就唔系直冲啊嘛。 系啦，咁嗱，第一你窗纱本身都有噶啦，摆盆高身嘅植物，我觉得即系成个环境气氛都好啲啦，又成本又低，唔使门口整多嚿嘢出嚟，咁咪解决咯。 好啦，解决咗就系大门直冲嘅就系漏财嘅问题啦。跟住仲有啲咩嘢我哋需要注意嘅咧？ 咁第二啦， 大门嗰度， 大门咧，佢哋咧就话。哇！你啲鞋擺曬喺大門口嗰度唔係咁好喎、啊，佢哋叫咩啊？即係話，哇！你門口咁污糟啊，財神爺都唔入屋啦，係嘛？ 同埋多是非啊，聽講 係啊，藏污 係啦， 好多人好多是非， 好簡單喎、啊。其實有陣時，所以我就係同設計同風水有陣時有啲嘢又係啱，即係大家都啱嘅喎，理論又一樣喎、 啊。 講、真啦，你門口啊，立亂啊，污糟邋遢啊，都唔好啦，係咪啊？好啦，咁點樣做呢？咁你其實好簡單嘅啫。你将个 整个鞋柜， 整个鞋柜、 嗯， 但系个鞋柜咧就唔到地， 嗯、 即系挂墙，离、 嗯、 地咧大概系八寸到嘅啫。咁、 嗯、 你咪将嗰啲鞋咪全部可以摄晒呢个鞋柜底咯，系、嘛？仲有、哦、简单到加支紫外线钢管、又可以 消毒， 又可以杀菌啊！ 哇，正、啊！ 然后又唔使搞到立立乱嗱，呢个咧我话俾你听咧，我100个客99个都接受嘅。 嗯 但系堆下堆下啲鞋又会乱嘅啦，家具 唔系啊，其实呢度啲呢度啲鞋咧、 嗯， 其实咧就系大家一入屋嘅时候，因为始终啱啱对鞋翻嚟，你唔会即刻摆入个柜啊嘛，咁来来去都系得几对嘅啫、你唔会话将十几廿对摆晒喺度嘅，你都你剩余嗰啲你都会摆翻 pack 翻好晒入个鞋柜里边嘅。 你唔好同我讲，我系咁， 我都系。我直接冇鞋柜啊，未买啊！ 我有鞋柜，我都唔放入去啊！系 啊，我唔放入去啊！我啲嘢中意摆晒出嚟嘅，就我日日就喺度咁样拣 拣咯，系啦、选飞咁样拣， 冇错啦。 呢啲我哋呢啲客我哋咪即係唯有笑下咁咪算咯。 我明嘅，我呢一排都係污糟財神爺唔入我，係啊，我 feel 到㗎啦，我知啊，我會改㗎啦。好啦，即係呢一樣嘢就千祈唔好啦，即係盡可能嘅話咧，就啲大門嘅咧就唔好亂咁放啲鞋， 或者啲鞋就 我見到好多人同佢放喺出邊咯。 哦， 翻到走廊啊！ 但未必个个屋苑可以， 系啊，有啲唔得嘅，有啲唔得嘅，系啊，最好唔 得。 好啦，另外仲有冇啲嘢我哋需要就系要小心噶？例如个梳化， 系啦，梳化或者我哋写字楼嗰张即系大班椅啦。咁咧，我哋叫做唔好背住只落地窗坐啊，佢哋叫冇倚靠啊。 哦，即系冇靠山， 冇靠山 系啊，冇靠山嗱。咁其实喺设计上，我哋都接受嘅，即系第一。我哋就話：咦，哇！落地窗，我冇理由有隻落地窗，我唔望出邊嘅景，我會背住個景坐啦、啊。第二，我覺得哇，後面係塊玻璃，我挨埋都覺得危險啲啊。咁、我哋都係接受嘅、第三啦、你要諗啊，如果我用電腦，我咪反曬光咯。 你又啱喎，係喎， 係嘛？咁所以我哋即係我哋同風水都係一樣，我哋唔會背，即係將盡量唔會將張梳化或者。即系写就嗰张大班椅咧，系背住个窗坐咯。 呢个纯粹系设计上就都可以系咁样要求啦，系咪？ 系 好都好 make sense 呢样嘅。 系异曲同工嘅。 因为 office 有冇话，即系你有冇见过啲啲木地海嘅？ 有噶。 多數都係側邊哦，即係嗰個鏡同埋嗰個咩， 或者係嗰啲房咧，譬如嗰啲大班椅本身後面係牆嘅，即係可能 係 入嚟見佢嗰個人嗰張凳先後面先係牆。 冇錯冇錯，你講得啱。 係 啊， 咁梗係啦，同埋啊。你正常咧，大即系如果系一个大班房啊，佢、后面幅墙啊，应该有柜，佢另住面已经攞到嘢噶啦嘛， 啲文件 吓，另外将嗰啲最名贵、最所有最靓嘅都摆晒喺呢个柜度噶嘛。 系嘛？ 即系呢一个就要留意啦，系咪？譬如喺你梳化啊、啲椅啊咁样咧，就唔好话背住呢啲嘅落地窗，咁样咧就叫冇依靠， 冇依靠。 感觉上你都冇觉得后边啲嘢咧，唔知有冇染染痒痒，系嘛？ 又凉凉地咁样， 系啊，因为呢个系真嘅，我都觉得系。好啦，咁啊，但系另外咯，同我听讲话个厨房其实好紧要 啊，系 咪？个厨房， 厨房咧，煮食炉嘅炉头咧，佢哋有啲风水师咧就话。喂，你唔好黐住房嗰幅厅嗰幅墙或者房嗰幅墙喎、 哦，要到你讲噶、 对身体唔好喎、哦，即系咁啊，咁啱噶，咁好简单啫，你嗰个主上有热力噶嘛，咁、而你就将梳化就贴住呢幅墙有热力嘅墙，咁好啦，咁啲热力即系咪会渗，即系有机会即系 渗出嚟， 渗出嚟啦，第二啦。呢幅墙长期受热啦，咁咪有机会啲墙纸乳胶咪会有问题咯， 咁咪搵你咯， 系啊，又多单生意咯， 系啊， 唔好有良心啊，所以话俾你听唔好啊， 净系做呢幅墙即系 即系咩得啦， 追马费都唔够。 好啦，咁即食最好唔好啦，因为咁系对身体唔系咁好嘅，系嘛？即系个主食炉就唔好靠住房或者系听嗰埲墙。 系啦， 咁可以点做呢？如果系咁， 嗱，如果真系冇得拣呢，咁你就可以加块不锈钢板啦，然后不锈钢板嘅里面就加发泡胶，即系发泡胶隔热噶嘛，咁你咧就会即系好好多咯，效果就。系啦，同埋你个心理上都觉得好啲啦。 咁好少嘢啫，咁即系加啲嘢落去啫嘛，系咪啊？ 唔系呢啲就系我咁多年，即系要咁样去一路同佢哋周旋到今天咯。 O K O K， 得啦啦，系啊，辛苦你啦 吓。有啲怨气 啊，系啊，唔好咁样，唔好咁样，系啊，唔好嬲，唔好嬲。好啦，另外仲有头先我有讲到嘅话，即系呢个横梁压顶啊， 系 啊，就真系有问题啊。 系啊， 房也好，你厅也好，但系点算咧？ 横梁压顶咧，其实都好易解决嘅啫。嗱，咁首先第一。 拆咗条横梁啦！ 唔好个床头唔好喺横梁嗰边咪得咯。 你调转翻。 系嗱，但系如果真系冇得拣啊，咁点咧？有两个方法解决嘅。一咪做个，如果你楼底够高，就做个假天翻成个，将我条横梁封咗佢啦。但系呢个咧，我唔系觉得最好嘅，因为如果我俾得钱将我成个假天翻封咗佢，我不如俾嚿钱。嗱，一般呢啲横阵咧。即系呢啲横阵咧，咪最多系八寸啊、十寸、十二寸嘅啫，极限都系十二寸嘅啫。好啦，咁你咪做个高柜平咗呢条横阵，然后先将墙拍埋去咯。咁你床头又多咗个高柜，系嘛？咁你又唔使又齐咗条阵啦，又齐咗条横梁啦，系嘛？ 又可以瞓多人上边，系咪？ 唔系，咁你用成本去做个假天花，仲要压低咗你个。高度 个楼底， 将呢个成本做多个柜去储物好过啦。 O K， 呢个就 O K， 系 啊。咁但系如果你话几 时都咁 O K， 但 系呢一个 O K， 我唔系样样嘢都 O K 啊。我话俾你听， 你唔够位咧，张床系凸凸陷噶啦，你咁点搞？ 咩啊？ 就假天花咯， 咪假天花咯， 即系 如果假天花咯，如果你系咁，系啊。 吓， 好啦，咁啊，如果个天花灯咧，我要装灯嘅话，有冇一啲咩嘢要小心噶？ 嗱，咁咧房咧，房啊主要多啲問題嘅，房咧好多時你啲房唔大啦，咁你又要裝緊天花燈啦，咁但係雙人床上面喺個床頂度裝，即係裝個天花燈咧，佢哋叫同床異夢啊， 正啊！ 想离婚咪啱咯， 正啊！会唔会其实大家就咁中咗呢一个局，所以好多人都系同床异梦，横 梁压顶又唔搞， 仲要装正宗嘅天花灯，咁大件事啊！ 攞块镜对住， 系会啊！ 咁如果话蕊蕊你中意同床异梦，就快啲今晚快啲装翻眼啊！ 呀，而家先讲，点解咁耐？好啊， 咁可以点样解决咧？ 点算啊？系啊， 嗱，其实咧，你话咧，唔好话双人床啊，就算单人床啊，我都唔建议个床顶有玩天花灯喺度啦，即系你自己压住自己，或者佢即系日久失修跌落嚟， 跌落嚟就揼正 你啦。咁你有阵时其实个房啊，香港啲房有几大啊？嗰眼灯。其实你装名啲装过啲啊，其实一样可以照明到成间房嘅光线噶啦。 即系总之唔好正宗啦，系咪？ 唔好扎住张床， 唔 好扎住张床， 唔好扎住张床。 咁其实呢个你成日下下都话装正宗就系美个美感啫嘛， 靓嘛。 但系问题系实用先系大于美感啊嘛。 咁我哋解決咗個實用先，然後先去解決美感咯。如果再唔係，咪做個添燈槽咯，咁咪唔要添 啊，整個燈槽。好。另外仲有鏡咧，鏡佢放喺邊啊？有啲係放喺頂嘅，我見到有啲。 嗰啲咩地方嚟啊？ 鏡咧一般咧， 啲床係圓嘅喎，會喐。 冇去過。 我帶你， 我都未去過， 我都未去過， 我帶埋你哋一齊。 你冇接過呢啲裝修啊？ 每日齋啊！你冇做呢啲裝修咩？ 係喎，做呢啲裝修幾好玩喎！唔知係冇風水嘅咧？ 係啦，啱唔啱嘅塊鏡喺個頭頂喎？係啊，你點睇啊？ 好啦，嗱，鏡咧一般咧，我就係。即係其實早幾個星期都曾經講過㗎啦，鏡咧就真係唔好照住張床啦，因為當你一起身嗰陣時，哇懵懵鬆鬆起身， 嚇 死 你！ 有啲樣咧，樣一樣就真係嚇死啦。 係啊，有時我自己未化妝個樣嘛。 誒，咁 Halloween 嗰日咪冇問題咯。 你好嘢，唔好對住張床啫，係嘛？但係其實如果你個房可以擺鏡嘅。 系啦，好啦，又要摆镜，咁点做呢？有两样啦，第一样最简单咧，就系嗰幅镜咪做喺个柜，即系柜门里边掩开个，先见到幅镜啦。 啱啱啱，系啊， 系啦。第二咧，亦可以做幅拉烫镜啊，即系你可以喺个柜嘅最侧位，去用嘅时候就烫出嚟，唔用嘅时候烫翻入去，咁亦都得噶嘛。 好聪明啊！但系好贵咯，我估 咩啊？ 块镜又要烫出嚟， 唔系？如果你做烫出嚟嘅镜，梗系贵啲啦。但系如果你做喺个柜 里面，应该 里边 嘅 咧就好平嘅。 有啲试下黐或者试下咁。 我都系咁，我都系咁。 好啦，咁啊，家居名人今日有啲家居贴士都俾我哋啊，最尾系咪？ 你每一次都一定要有啲嘢俾我带走。 嗱，其实咧好多时咧，而家嗰啲新楼落成或者有时我哋装修咧，都有个门钟噶嘛。 冇错， 嗰啲门钟咧。嗰啲發展商咧，唔知點解係好中意擺喺廚房裏邊嘅， 咁你聽唔到嘛？ 係當你廚房閂埋門嘅時候，房你喺個房度閂埋門咧，有人撳鐘就聽唔到噶啦。咁其實咧，因為呢啲門鐘咧，而家全部都係無線門鐘嚟噶嘛。你好簡單嘅啫，你入去個廚房嗰度攞翻門鐘出嚟，擺喺個廳嘅櫃頂好，天花燈就好，咁咧就無論廚房咧或者呢個房咧都好清楚噶啦，聽到噶啦。 好 嚇，呢個就係個貼紙啊！ 唔係因為佢有啲 滿足， 唔係因為有啲人知可以喐噶，原來 嚇嗰嚿嘢。 我屋企係裝咗喺廚房。 佢唔係係啊，佢應該係黐死咗噶嘛，唔係㗎。 唔係有啲 係可以攞翻出嚟 嘅，係 啦。 原來 係嗰個就係貼紙啦，係啊，因為 唔係因為佢冇線㗎嘛，佢唔係 線 㗎，冇線㗎嘛， 所以可以攞翻出嚟嘅，係 佢有粒電池㗎嘛，係 係 啊， 我就好似笨蛋， 攞翻出嚟 㗎，我係笨蛋，唔好意思，因為我真係唔知。 唔緊要，計落馬小強嗰度一齊發， 又見到個印花。 好啦，今日要多謝曬家居名人，我哋講咗有好多嘅，就係話喺裝修嘅時候咧，家居嘅風水係啦，咁大家咧就住得舒服啲嘅，咁解嘅啫，唔係叫大家冇錯，唔係叫大家迷信啊嚇。好啦，咁再次要多謝曬家居名人，下個禮拜再見你咯， 謝謝你， 唔該曬，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早上带领官员出席立法会前厅交流会，他在会后被问到有关律政司致函所有外判检控官，要求签署文件承诺遵守香港国安法时说，律政司在回应传媒时已经作出声明，他没有特别补充。另外，亚洲橄榄球总会说，南韩仁川举行的赛事播错歌事件涉及人为错误，被問到特區政府是否認為事件牽涉香港國安法，林定國說相關調查工作進行當中，他沒有掌握進一步資料，沒有事情可以對外分享。 至於今早的前廳交流會有沒有討論公眾關注的國安法案件，林定國說大家對於司法程序有一些討論，他亦表明律政司一定會確保所有法律程序及時獲得處理，關鍵在於任何涉事人士都可以在現行法律下得到公平審訊。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會長徐文偉說，兩電按年加幅達到兩位數字，業界認為帶來沉重負擔，因為過去幾年業界受疫情影響，現時較為平穩，但經濟仍未恢復，一般電費佔食肆營運帳目大約 4%-8%， 大型食肆的用電量較大。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会将小部分成本上升转嫁消费者，但如果一下子转嫁太多，客人未必能够承受。他又说接近年底是食肆旺季，但实施零加三安排之后，不少市民外出旅游，本土消费气氛较为低落。徐文偉說業界會研究如何節能，例如當冷氣去到某個溫度就會停機，或者將戶外招牌關燈等。兩電明年元旦加價，中電按年加電費近兩成，港燈加4.5%。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立法會議員李慧瓊認為加幅驚人，市民無奈接受，而今次公布的電費加幅是同本月比較做法是玩數字遊戲，因為過往都是計算按年加幅。他說兩電回報率 8% 的利潤協議安排要到2033年到期，能否在中期檢討大幅更改條款仍然要看合約內容。他期望政府能夠和兩電在機制上體現合理性。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表示，關注兩電的准許利潤 8% 是否不可撼動，質疑兩電是否要賺到盡，又希望兩電以社會企業角度出發，以共享和共度時間處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換屆選舉下個月15日舉行，今日起至下星期三接受參選人登記，參選人需要親身到上環順德中心的選舉工作辦公室遞交登記表和提名信。新一屆港區人大名額位置36個，滿18歲香港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可參選，候選人需要取得至少15名選舉會議成員提名。因危害國家安全被判罪成的人將喪失參選資格。據了解，現屆36名代表之中，至少11人，即是近1/3人不再參選。除了身兼選舉會議主席團成員的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3名人大代表盧瑞安、黃玉山和廖長江，亦包括曾任團長的吳亮星、曾任副團長的馬豪輝、葉國謙和最資深的代表鄭耀堂等，將不會參選。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有驟雨，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展望聽日仍有驟雨，風勢頗大。本週後期驟雨逐漸減少。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62点，升40点，成交金额50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2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87点，跌1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0.4升3元，盈富基金17.58升6仙，美团系140.6。升7毫，南方恒生科技3.48仙4升1.2仙，阿里巴巴74.45升1.35，快手52.45升2.2，药明生物47.55跌1.45，比亚迪股份173.7

每一日喺呢个时候嘅话，我哋最开心嘅就系因为我哋见到徐 Sir。 徐 Sir， 早晨， 早晨啦、 啊，早晨啦、啊，徐 Sir， 其实今日要讲嘅呢一个题目咧、嗯，我觉得真系好好、 嗯， 因为有好多朋友我谂都应该会有咁嘅经验嘅，系、嗯、咪、就系话啊，唔知道腰酸背痛又好，咩都好啊，跟住咧就话啊，不如我哋试下去针灸啦。 系啊， 你总会听到有啲朋友就 系、都唔知系咩嚟嘅，就话诶，针灸针灸咁样、 啊。 其实系咪人人都适宜针灸咧？咁针灸系咩嚟嘅？ 基本上针灸冇乜特别嘅话，情况下咧，人人都可以做嘅。 咁、 因为最主要就系佢当其时嘅身体咧，气血嘅体质会唔会特别过度虚、 嗯？ 当其时佢个人会唔会过度疲劳？ 嗯， 啊，咁如果即系样样都喺一个体质下降嘅情况下去做针咧、 嗯， 可能系会差啲嘅。因为毕竟咧，针灸嘅原理咧，你当针先啦。將支針要刉入一個人身體，咁而個身體佢唔識嗰支針嘅，咁、佢會即刻啲氣血咧就匯聚衝去嗰支針嗰度。 哦，因為佢以為佢係異物， 佢係啦，一個外來物啊嘛，侵入物啊嘛， 咁、 所以佢 入咗個村咁樣，係咪啫？你邊個？你邊個？ 有隻蚊針啊！ 佢就即刻衝啲氣血落去嘅時候，嗱、若然你身體真係個氣血好弱。咁啲氣血又使用咗過嚟呢邊嘅時候，咁可能你個身體唔夠用，佢就有機會會暈嘅。咁、所以呢，如果譬如話醫師幫一個病人進行針灸之前，佢會同佢把一個脈，如果佢過程都係太虛嘅，佢、會建議佢真係唞夠之後先至去做針灸。所以好多呢，我哋叫啲病人嚟做針灸之前呢、最好要食嘅嘢先、因為你個食嘅嘢個身體氣血能量會比較好，但係當你如果唔食嘢啦，你本來又有啲啲可能血糖低啲，支針一插落去又行咗你啲血氣，但你又唔夠洗，咁、你就好容易會暈。 我試過啊，我試過針完灸之後呢，跟住你起身嘅時候暈啦，所以我喺度唞咗半個鐘頭， 佢話 當你唔暈嘅時候先至可以離開，我完全唔知道咩事。 所以呢個就是身体当其时的体质，可能它承受不到针刺所产生的反应。 但我真的没吃东西，因为 会啊， 其 实 很简单，因为我没吃 东西，所以很紧要的这个问题、 这个大家真的要记住了。 徐 Sir， 我想问一样东西的，就是说其实针灸我们成日都以为的就是同一个名词来的、但是其实是不是在中医来说，我们先要理解的就是针灸其实是不是两样东西来的。 没错，我们通常针灸是一个名字、但它里面行使的手段包括了有针刺的疗法、还有温灸灸嘅療法，咁、你睇戲嘅時候咧，啲針就刉咗落個肉度啦，跟住上邊咧就搓咗有一粒艾蓉，點着咗燒住煙咁樣嘅，咁佢就針上加灸，咁呢種嘅立場就真正嘅傳統原始嘅針灸，咁、現代式嘅咧就好多醫師就插咗支針。跟住喺外面佢手持住一條艾條，就將個艾條嘅熱力就經支針傳入身體，咁呢種就係現代做法嘅針灸。再現代一啲嘅呢，就艾條都唔揸，就攞盞遠紅外線 電線 波燈。電視夾住嗰個就電針，但係如果將嗰盞神，我哋叫做神燈啦，阿遠同埋 神燈、 字條燈 出到神燈， 咁啊照住嗰啲針就唔用艾條，但係就用咗另外一個發熱嘅原理，咁就。經過支針傳入個身體，咁呢種就係再現代啲嘅針灸原理咯。 徐 Sir， 咁有啲係乜都冇嘅咧，佢淨係齋針 嘅。係啊，針住喺度，然後個人行嚟行去嘅可以。 係嗱，有啲就係純粹刉咗針落去，咁呢個就叫做針純粹運用針刺療法。但係佢可能同人講：我今日去做針灸，呢、個即係我係一個名詞啫。但係佢其實醫師就純粹幫佢做針刺。咁、當然啦，針同埋灸呢兩樣嘢咧，個手段都有啲唔同。針呢就是將支針要刉入肉裏面嘅。灸呢就是利用個艾熱嘅艾草所燒嘅熱力呢喺個皮膚外面做溫灸嘅。咁佢兩者之間呢會有互補不足嘅。如果講呢針支針插落去個肌肉佢總會有個傷口。咁理論上如果比較有傷口嘅治療呢就屬於射法。 射法 因為你會損傷咗身體嘛。但係如果你艾條喺皮膚表面去做嘅咧，佢唔會整傷嘅一般，咁佢就叫做補法。所以補射嘅立場點樣去應用咧？當然仲可以再有加減啦。咁、但係啦，如果一般針灸咧，都係可以應用曬喺一切常用嘅病症嘅。譬如話我哋就算傷風感冒啊、屙嘔肚痛啊、頭暈身興啊、鐵打風濕。周身都可以用針灸嘅。 嗱，我哋平時醫病咧，中醫咧就開中藥啦，咁就喺個白子櫃就揀啲藥材儲成一條方啦。但係我哋人體上邊咧就有穴位啊嘛，而呢啲穴位咧就同內臟相應嘅，咁我哋又稱佢為一個流動嘅白子櫃咯。只不過你就唔係用嗰個藥櫃嘅藥，我哋係用身體上邊嘅穴 位、 穴道。係啦，嗱，你開藥就寫啲藥方，我就寫啲穴道嘅藥方嘅方。咁我就用針去刉呢啲穴位，而刺激你身體個內臟功能提升或者平衡，去將嗰個病情去調節咯。 啊、哦，我真知明佢做乜嘢係啦。今次又刉呢幾個位，下次佢又刉唔同嘅位。 徐 Sir， 我請教你啦，如果唔針攞個指壓咧，又係咪一樣痛咧？ 嗱，原最原始嘅時候未有針灸之前出現咧，咁啲人咧就係唔識嘅。佢呢度痛就撳，嗰度痛又撳，咁啊撳下撳下就好似好咗喎。咁好咗之後咧，咁佢可能有啲地方撳唔到，咁就喺個山窿可能有嚿石頭趌出嚟咧，佢個背脊揞埋去，係啦，咁佢就覺得咧，咦嗰嚿石揞啲尖啲就正啲入啲。咁好啦，但係山窿就帶唔走嘅，咁佢喺地下咧就執嚿怪石，嗰嚿石咧就有尖有突嘅，咁啊揸住就可以隨身攜帶，就呢度鋭入嗰度撳啦。呢一嚿奇形怪狀嘅石咧就叫做扁石， 有嚿咁嘅嘢嘅， 即係將呢啲咁樣嘅形狀嘅石頭，佢就稱呼叫做扁石。 即 係 落個名係 冇錯啦。咁但係呢個扁石咧，喺以前我哋成日有句説話叫做弱石難醫啦，有咁樣， 即係弱石亂投啊。 咁但係嗰個石就係扁石 啦，扁石。咁但係扁石後期再化身，因為石器時代就淨係識得石啫，但係再去到銅器時代嘅時候，啲人識得利用金屬，佢就將嗰個石頭本身嘅形狀改變咗，用金属去铸炼再打磨，咁由皮肤表面压住，就再将佢扼入去、吉入去，会唔会效果好啲咧？所以其实 我真乜都敢试， 系啦，针灸 揾边个嚟试咧？你过嚟，细佬， 针灸嘅始祖就系由按摩，乜嘢都冇手法，跟住就变咗石头。跟住再變咗支針，咁樣就刉入去。 哎，好得意啊！ 係啊， 咁但係嗱，你用手去捏咧係一樣嘅，嗱，但係有個唔同點啦。你去俾個醫師針灸，支針刉住咗，可能係15分鐘、20分鐘。咁你係乖乖地就瞓喺度啊， 冇錯。 咁醫生咧又可能刉咗你，佢係行開咗，咁有護士姑娘睇住你啊。但係指壓咧，你就真係要陪住佢，攣住佢15分鐘、20分鐘，你又好少見到有個醫師會撳住用個手指同你做15、20分鐘一個位嘅喎。 啱啊， 亦都冇咁多隻手指公同時間可以同你撳咁多個位喎。所以咧，其實如果能夠可以做指壓，停留嘅時間長度一樣可以做到咁耐。而每一路撳住都有呢種刺激感， 理論上 同樣地同針灸做出同樣功效。 哦，但係 冇入侵添 喎。 咁當然係冇入侵啦，不過即係話你都要有氣力持續。所以點解有工具用咗針之後就減少咗指壓咧？就係因為佢可以更有效、更深透咁解啦。 好啦，徐 Sir， 最緊要嘅就係知道咧，譬如可能針灸咧，適用於啲乜嘢嘅痛症啊，或者係病症嘅。 嗱，好通常而家咧就例如好似現代醫學裏邊都會研究嘅中醫學嘅針灸，佢可以測試到做咗治療後嘅反應。咁一般咧痛症咧就係已經公認咗做針灸好有效。咁但係現代咧即或者用翻以前針灸係醫療咧，就喺一啲奇難雜症比較居多嘅。咁即係現代嚟講咧，好似中風後遺症呢一啲，或者係一啲面神經癱、一啲神經系統損傷嘅相關症狀咧，用針灸咧佢可以有效。去幫佢修復，或者令到個體質咧更有效修復咯。咁呢啲係常用嘅方法嘅。痛症係最多啦。譬如你頭痛啊、牙痛啊、胃痛啊、經痛啊，一做針灸好快有一個明顯嘅改善。咁當然啦，慢性嘅病症咯。嗱，有啲人咧就會去減肥，咁可唔可以做針灸咧？咁樣 美容得唔得？ 冇錯， 實針灸人做。 唔係，因為我真係聽人哋講 真係㗎。係 啊， 嗱，我哋當咧唔好講話本身呢個人去美容先啦。佢面癱，半邊面喐唔到，咁佢咪去針灸咯。 好啦，针咗半个月一个月个病症好返啦。咁佢主要针可能都係针患侧嗰边健侧嗰边就比较少。但係好返之后呢佢反而针够患侧嗰边呢仲靓过健侧嗰边。 激气啊。因为好嬲。 因为底佢多做咗运动多做咗刺激啲气血养润咗啲肌肉、皮肤弹性各方面都靓啲嘛。所以啲人咪运用咗佢运用喺一个针灸美容。点样点解可以会靓啲？点解会有帮助呢？因为佢激活佢嗰个气血运行，带动嗰啲肌肉细胞各方面个调节啊嘛。咁所以嗱，有啲又用喺减肥啦。咁减肥，但系有个难度嘅就系佢好难持续日日嚟针灸。一个礼拜如果针一次可以减得到肥嘅话，就应该唔会有肥人嘅。咁但系咧，有一啲咧就系利用。一个埋线针灸嘅疗法啦吓，咁亦都有好多就係用一啲羊肠线、一样系用个针刺嘅手段将呢条线就摆咗喺个穴位里面。当然啦个技术要系好卫生好准确、如果唔系亦都会有好多感染啊细菌感染嘅问题。但系呢一啲呢即系话以前古代呢去做针灸呢嗱而家去做针灸可能系针三个字四个字半个钟走㗎啦。但系古代嘅时候咧，系留针留过夜嘅。 哇！系你瞓觉嗰时揞到咪好危 险。当然啦，医师就要喺附近一路观察住个病人，但系当然啦，要留得过夜，可能未必会喺手脚四肢会活动嘅筋骨关节，佢就会喺啲头皮头针、因为呢啲地方我哋唔会喐到嘅，系啦。咁啊，即系你唔好揞到佢得啦。但系咧，佢就系可以要留针时间，有啲病症系要长。佢先至可以產生起到一個良好功效。 有邊啲嘅病症係需要留針留耐啲嘅咧？ 譬如話虛弱嘅體質啦，你要補、你就需要時間長去帶旺個身體啦嘛。譬如話你係有一啲頭痛啊、頭暈啊，甚至乎好似頭先所講中風後遺症啊，如果你留針嘅時間可以長啲，咁你個身體持續地被嗰支針嗰個激活帶旺你個身體嘅氣血嘅，你個修復嘅條件咪會好咯。 哦，冇錯啦，哇，好多 俾個硬嘅枕頭咪得咯，嗰啲石嗰啲咧咪硬個頭咯。 所以有啲人係利用咗呢啲原理去刺激穴位、所以不論佢係用針嘅手段啦，或者自己保健、真係好似你話嗱，我著對拖鞋好多嘢硬住個腳板底嘅咁樣嚇，咁呢啲都係一種具有刺激身體氣血流暢嘅方法。 腳走去行嗰啲咁鵝卵石啊，咁就類似係啲咁嘅嘢嚇，即係腳底按摩。 冇錯。 好啦，徐 Sir， 頭先你有講到咧，原先你一開頭嘅時候講，你就話其實基本上佢係可以應用喺任何嘅唔同嘅地方嘅。但係個範疇裡面嘅話，你頭先有講嘅就係話，要治療嘅，譬如可能痛症啊，又或者係啲比較慢性啲嘅疾病，又比較好啲。好啦。咁如果係情緒病咧，即係呢一類類型嘅嘢嘅話，針灸又啱唔啱咧？ 當一個情緒當時係有啲失控嘅情況下咧、其實就唔係咁適宜嘅，因為佢喐身喐勢，個人根本都控制唔住，你插針咧，仲反而可能會有風險，吉嘅位置又會有機會吉錯啊。而佢當時過度嘅興奮咧，你根本就冇辦法可以即時用針，反而你用指壓穴位，好似小強咁講，即刻撳。反而仲好啲添，但系相反啦，如果有个病人佢系因为情感情志或者系一啲系啦情况引致到个身体嘅气血唔畅顺啊，譬如呢个人唔开心、瞓唔到觉、头痛、胃痛、胃气胀、消化不良，咁如果我透过针灸可以帮佢疏通啲经络、行翻啲气血、疏肝解郁，咁佢针完之后个人放松咗。瞓到個頭痛減輕咗，個胃氣少咗，咁即係話嗰個針個目的係幫佢調整佢個臟腑功能，所以情緒有問題嘅人咧係絕對可以適合用針灸去舒緩嘅。咁、但係都係嗰句啦，佢因為情感嘅問題、情緒因素，可能唔排除佢食嘢少咗啊，一間身體都係嗰句要食翻啲嘢。咁你去針嗱，你想針灸出嚟嘅效果要好。你又唔想嘥咗嗰次做針灸出嚟嘅療效，一定嘅，唔好餓住去針，食啲嘢去針， 記住先。 好，好咁啊！頭先有講到嘅就係即係針灸，似乎好似嘅就係、都幾有用啦。有冇人係唔可以針灸？係 啊， 有嘅。譬如嗱，首先啦，如果嗰個人有暈針嘅習慣性嘅，即係佢以前去針灸過，但係咧一吉佢就暈啦。 咁喺呢個情況下，佢、 你就暈， 佢就會產生有一種即係唔適應 抗針， 係啦，佢唔適應，佢放鬆唔到，佢驚，佢緊張，或者真係身體對於呢樣嘢咧產生有一種對抗。咁呢一種人咧，基本上就真係唔太適宜針啦，因為你好危險啊。咁、但係仲有冇啲咩人士係唔適宜咧？嗱，例如如果佢係一個啱啱懷孕。周數比較早嘅短嘅，咁我哋怕佢咧就針刺嘅過程會令到佢個氣血過旺流暢，咁有機會會唔會出現有流產咧？呢一啲我哋會好謹慎小心。咁仲有啲咩人可以唔適宜做 咧？小朋友咧？ 嗱，小朋友都得嘅、 哦，都得嘅。 以前咧，我見過我爸爸就幫一個 B B 去做針灸。哦系啦，咁、那个 B B 咧个肠胃唔好，咁、好啦，咁啊个妈妈咧就问阿医师，除咗食药，仲有咩方法咧？因为细路仔喂药啊，都系辛苦。好啦，嗱，针灸我哋平时见到咧，就将支针插咗入去个肌肉，咁啊通常个人啊乖乖地坐定定唔喐噶 ，B B 啊梗系唔会睬你啦，佢梗系喐身喐势。 系啊， 咁好啦，咁当时个做法系点咧？佢消毒咗嗰个伤口之后，揸住支针咧，一吉就掹啦。一吉就掹噶啦！ 我都有聽有講過呢、 這個飛針，冇錯，呢個係個手法嘅問題。嗱，我去唔用流針，但係吉完嗰下咧就有刺激，有刺激就可以帶動嗰個臟腑氣血運行咯。 呢啲要好， 所以即係話小朋友有啲 B B 嘅，可能有啲佢哋會用頭針，佢唔會喐到。但係如果真係要用喺啲手腳四肢嘅咧，可以針嘅。不過就可能要用一啲唔流針嘅手段方法。咁但係咧，一般。即係治療手段有好多，針灸咧或者咁講，雖然任何病症都係可以用針灸去治療，但係我哋又要諗，針灸咧係要透過支針或者個艾條去帶順我哋身體嗰個行得唔順嘅氣血。咁如果有一個人佢氣血唔夠，咁你針？会唔会个效果都会差啲咧？ 会咯， 会噶，因为你冇嘢俾佢运行啊嘛、所以如果系气血唔够嘅病人，最好会配合埋。如果就算做针灸，都要配合埋内服中药。你要食药，等个身体物质充实，再针灸大旺嗰个气血运行，咁嗰个质量就会提升。 先叫做一个辅助， 冇错啦。如果唔系，我哋见到好多有某部分啲病人啦，咁佢纯粹我针咗好多次噶，效果都唔好。 有啊， 咁呢个系咩原因呢？就系身体自己气血本身都系唔够，嗰支针点样加加加吉极都吉唔出嗰个能量。咁呢啲就有需要从营养上边补给，即系食药。跟住再針會好啲。 明白曬，今日要多謝曬嘅就係取材同我哋咧解釋咗嘅就係乜嘢叫做針灸啊，亦都有好多嘅迷思咧。今日我哋都一拆解啦。 冇錯啦， 好啊， 針灸係兩樣嘢嚟。 係啊，冇錯。 學咗好多嘢，多謝曬取材，下個禮拜再見，拜拜。Catch my eye， 我尖叫哭笑等你开解。捉到思想被破坏，呼吸考验我心态，想在念念中败，承认我太心急，想要长大，成熟让我。 害国家安全被判罪成的人将丧失参选资格。据了解，现届36名代表中至少11人，即是近三分一，不再参选。除了身兼选举会议主席团成员的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三名人大代表卢瑞安、王玉山和廖长江，亦包括曾任团长的吴亮星、曾任副团长的马豪辉、叶国谦和最资深的代表郑耀堂等将不会参选。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有雨的天气。另外，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亦影响该区。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天仍然有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雨势逐渐减弱，下星期一和星期二日间相当温暖。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26点，升102点，成交金额5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2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87点，跌1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2.2，升4.8；盈富基金17.64，升1.2；美团140.9，升1元；阿里巴巴75.55，升2.45；南方恒生科技3.50.6，升咗3.4；快手52.7，升2.45；药明生物47.9，跌1；比亚迪股份174.5，跌3.7；恒生中国企业60.22，升4.4；碧桂园系2.31，跌2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18，英镑9.288，瑞士法郎8.216，澳元5.193，加元系5.841。新西兰元4.822，欧元8.0656，每百日元对港元5.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515。日经平均指数报28,115点。日本今日假期系冇市噶，港金报16,220元，跌咗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7.85美元，卖出1737.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先啦，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泰苑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龙蟠苑嘅。就是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泰苑的慢线有坏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龙蟠苑。咁另外啦，喺九龙区嘅都系佐敦道，由于有气体泄漏啦，佐敦道去伊利沙伯医院方向，介乎广东道至到上海街嘅慢线封咗啊。介乎廣東道至到上海街的慢線封了，現在一帶都是車多。在港島區薄扶林道去中環方向，近住蒲飛路由於有工程快線封閉，現在龍尾就接近摩星嶺道，就是薄扶林道去中環方向，近住蒲飛路的快線有道路工程，龍尾就接近摩星嶺道。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灣仔運動場，西行就在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排到皇后大道東，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七行道北過海龍尾溫斯勞街，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去港島方向近住遊麗村由於有工程，現在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排到匯景花園。路面情況在九龍方面，彌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佐敦道一段就車多，龍尾在柯士甸道，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車龍就在康莊道橋底。 在新界坑口的影业路去回厚德村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段行车缓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 我是路云娜， 我是林奕康， 我是江欣燕。 Hello， 我是林永亮， 我是陆思韵，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 Hello， 我是叶广权， 我是大姐明林建明， 我是 Mimi 罗敏庄。 Hello， 我是胡伟康。 Hello， 我是向海南， 我是周文琪。 Hello， 我是张永康。 Hello， 我是刘小维， 我是黎乐怡。 他是好心情的人， 除了听现场直播，仲可以网上重温噶。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呈现文化珠江， 以专题纪录片形式，每集介绍一位文化名人或讨论一个文化话题。 节目选题涉及绘画、 建筑、 陶瓷、 音乐、 民族、 导演、 宗教、 学者等方面，记录各界名人或者文化现象。 文化珠江 11月27日起，下午5点，港台电视31。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Hello， 大家好，我是 Aga。 我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如果可以每一天都在做音乐或者睡到自然醒，就是一个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客家婆来了，阿嬷， 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 早晨，阿嬷。又叫咩好听话喎，爸比哥。 好听话点解啊？ 好听话，你今日好听话，你一皱到黑牙嘛？ 系啊， 成件菜牙啊！ 我其实有投诉啊。 啊，因为个条数。 嗱，嗰个小张张同学啦，冇翻啦，突然间 结放假嘛？ 我系插班男学生， 突然间有一个参班留学生，佢嘅基本功又唔知同我嗰个程度有冇唔同， 系、哦、啊， 就咁俾佢拖累晒，然后 依家系咪都拖累你噶啦？总之罚我就罚你噶啦。 系啊，我都系咁啊。 我记得， 系啊， 因为 我 就 啦，巴闭哥系嘛， 十个印花尽 花，呢个系你嘅宿命， 呢个你宿命， 系啊，呢个系你嘅宿命， 系咪都系罚你嘅？ 宿命点讲啊，老师？ 有宿命， 有宿命， 宿命，宿命，有条命省省起银龙。 啊， 系啦，你系啦，即系银窿，你条命就系银窿，你明白吗？系啦，咁所以其实我今日咧唔紧要嘅，学呢啲嘢咧，我谂啊，就系大家都一定会可以受惠到嘅。因为咧，其实我今日咧就阿客家婆咧，楼梯自己降咧，朝阳热线装热点啲，希望嘅热做。 唔知你讲乜？ 你讲多次啊，老师。 热点啲就成装热，希望嘅热做。 哦，今日系咩日子？ 听日，听日，你知唔知道？ 我 听到系 咁劲嘅咧。 11月初一， 11月初一啊？ 11月初一 系啊？ 系咩？ 听日初一 啊？哦，仲龙甩系咪啊？ 龙甩， 嗯，龙甩，龙甩同埋豉甩， 豉甩 系啦，犀利就系豉甩， 豉 甩。咁如果系龙甩就系龙力啦， 龙甩 冇错。咁当然啦，唔单止话系即系呢个就11月初一啦吓，其实喺度讲紧嘅咧就系。占叔逝世18周年啦， 哎呀，我偶像 系啦，就系黄占叔啊，阿 黄占叔 咧，而啲件事喺后度后后摊一个系咩？ 系啊，我知啊。 就算喺我条客家言啊，条都好中意啊。 系咩？ 我见茅事啊，学客家歌。 你会唔会用客家话唱啊？ 系 我用客家话讲佢嘅作品。 系啦， 正啊，好经典啊， 好经典。 系啦，我又想问下咯，咁啊，你哋咧，既然你话即系阿黄占叔啦，轻爷好中意啊， 要 唱啦，系咩？阿侬 要 中意听。叶麦吉 歌情歌， 我觉得个詹叔写情歌系一流。 例如咧，例句。 例如佢有一首系 系咪噶？喂，你睇清楚先咯，系詹叔写嘅， 系另外一个系 一首插曲，好好听，情未了。 情未了系系佢嘅，系佢嘅， 郑少秋 点唱啊？骆明昌。 情未了，就如今天啊！ 好惊啊！ 系啊，你唱翻另外一只歌。 对唔住啊，占叔，对唔住啊，占叔。但我觉得佢啲情歌真系一流。 我反而会喜欢啊，占叔佢系写一啲系啊， 武侠片 啊。好似散 聚光，我觉 得 呢只 歌真系冇得挥啊！ 系啊，我谂即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系啊， 即系旧式啲嘅武侠片咧， 武侠片啊， 真系， 譬如《沧海一声笑》嗰啲都系。 哇，一流啊！ 嗱，系佢先写到， 系佢先写到噶， 系咪啊？边个可以写到？ 仲要睇翻佢嗰啲佢啲访问，佢话点样写啊？哇，大恶必义，佢连曲写埋啦， 哆 来咪发嗦嗦发咪瑞哆咁样，哇，咁就写到咁劲嘅， 系啊， 好犀利啊！ 佢其实喺乐理方面嘅话都系识嘅， 好叻 啊！个吹 口琴 好叻啦， 识弹钢琴啦， 系啊，又识弹钢琴啦，唔系咁容易噶，系啊， 博士生嚟噶， 冇错。咁啊，你中意？就系呢首情未了啦，都几冷门，系啊。咁我想问下，就系 沧海一声笑咯，我真系觉得真系好难可以咁 好潇洒， 同埋咧，你真系咧，你一唱咧就有个画面啦，系嘛，就五粒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已经有个画面， 冇错， 系好难嘅，我觉得最难系咁样， 系啦。同埋其实我会觉得一样嘢重要系佢唔单止话你可以有翻个画面之外咧，我觉得沧海一声笑。尤其是係阿詹叔自己唱嘅嗰個版本， 不得了， 先有嗰個咁瀟灑咁豪邁，已經超越咗，即係唔係話唱得有幾靚聲啊，個音有幾高啊，有幾滑啊，係純粹個境界。 係啊，冇錯，即係佢要有一個佢個人，佢要有啲咁嘅閲歷，係咪？要有呢啲咁樣嘅即係故事，你先至會覺得嘅就佢唱嗰樣嘢嘅話係另外一個層次咯。 由佢唱係特別唔同， 佢係似一啲嘅就係已經見盡江湖事，係咪啊？但係我已經真係可以嘅就係話彈個琴看過係世情啊，咁樣我就可以唱呢一首歌曲。咁我覺得佢就係冇人可以做得到。我記得我試過有一次嘅就係播佢呢隻歌嘅時候嘅話咧，你唔知點解咧，你心中好滾動噶。 嗯， 你有冇時間你會咁樣噶？即係有時你會聽呢個佢唱呢一隻歌。 我令狐沖啦，係嘛？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就係《笑傲江湖》裡面嗰兩個喺度對唱啊。係 啊，所以我覺得咧，阿詹叔嗰陣咧孝健優啊， 詹叔 係啦。咁啊，黃詹客家點講啊？ 黃詹。 冇错， 我头先偷听咗你话斩 黄斩叔， 黄斩 系啦，就系黄斩叔啦， 斩 系啦。咁听日咧就系佢嘅，即系已经逝世嘅，就已经十八周年啦。咁我谂相信其实有大家好多朋友嘅话，都仍然系非常之挂念佢嘅。所以其实喺今日咧，我哋就要专登啊，即系为佢咧，我哋嘅客家婆来了，会讲讲有关于佢一啲好脍炙人口嘅、好家传户晓嘅一啲嘅歌曲。仲有唔单止佢嘅，我觉得佢再加埋阿姑家辉嘅， 姑家辉。 哇！我中意你个姑家辉， 加埋姑家辉，阿姑家辉真系后事呢 个，系啊， 难以饰艳恶嘅人，系咪而后艳恶啊？阿东儿掂掂真好靓，系国爹啊！阿姑家辉嘅作一条曲嘅，其实佢系似一啲嘅，就系好似嗰啲交响乐啊，同埋嘅就系即系类似啲咁样 嘅 曲式，好气势磅礴嘅。咁就我就会衬得起嘅就系以前我哋睇嘅嗰啲家变啊、唐朝 啊、 亲情啊呢啲咁样嘅就 TVB 嗰阵时系好经典。嘅一啲電視劇，你有冇看過？ 我冇睇過，有睇過啲重播咯。 睇咗啲咩啊？ 係啊，睇咗家變，睇咗少少。睇咗。仲有睇咗咩咧？武 俠 劇，武俠劇咯， 係 啦 係 啦， 射雕啊，初流香啊， 初流香都有睇過，係啊係啊。 你覺得點樣啊？ 其實咧，如果用依家嘅，實不相瞞， 太慢啦。 係啦，如果用依家咁樣，即係因為你睇過好多其他即係新式啲嘅武俠劇啦，即係我只係講武俠劇啦。咁譬如你話內地嗰啲好多特技啊，同埋一次就會快啲噶嘛。咁你睇翻以前嗰啲，好似會睇話劇咁樣咯。因為係啦，因為可能嗰個場景啊，或者啲科技特技，佢冇咁多嘅。咁就真。 係好似睇一套話劇咁樣，但係都都 OK 嘅，我覺得係另外一種感覺咯， 氣味幾好， 但係有味道咯，我又覺得係有另外一種以前你睇緊， 同埋即係睇演技睇多咗嘅，即係因為嗰啲人要真係扮到好似啊嘛， 係啊係 啊，因為依家可能有啲特技，咁你可能會 distract 咗少少嘅，咁但係以前就真係話楚留香真係要行出嚟成個大俠咁樣， 陸小鳳咁樣， 陸小鳳就真係四條眉毛係嘛， 四條眉毛佢都知喎，老師 係我有睇陸小鳳嘅。我有睇书嘅，我有读过下书嘅都，即系武侠小说嚟讲。 喂，如果武侠片咧，佢嗰首《近代豪侠传》，我觉得好好， 系啊， 好有味道，另一种嘅味道。 嗯，所以其实咧，今日咧，我要做呢一个客家婆来了咧，要睇翻嘅就阿谢锦淑咧，杰斯阿哥嗰条歌咧，好多， 好多， 系啊，系以百几多几多百首计，仲有嘅就系佢仲要系写亲下边嗰度话都系不能尽录啊，即系其实佢一定要加句嘅就系。可能有啲嘅就有遺漏啊，佢唔知噶嘛， 係 啊，所以其實你哇有咁多隻，你可以點樣揀咧？所以我今日咧都希望可以揾到嘅呢啲咁嘅歌啦。頭先我哋有講到咧，就係話其實咧，阿詹叔啦，再加埋其實孤家輝啊，佢哋兩個啦，係嘛輝煌啦，同埋喺嗰陣時候亦都製造咗有好多嘅，就係我哋哇每一晚就係陪住我哋食飯，開飯你一聽到。 成條走廊我哋住屋 村，成條走廊全部都係睇到同一個台，同一集嘅， 同一集嘅， 係啦。咁所以咧，亦都有好多一陣間我會教大家嘅，就係會出現喺我哋以前啊陪住我哋食飯嘅一啲電視劇嗰啲嘅經典嘅歌曲嚇。好啦，我哋即刻嚟咯。 好 嗱，呢一隻歌曲咧，其實我又覺得好得意嘅。我記得咧，阿詹叔曾經有講過，佢就話歌曲係會自己揀人嘅。系啊，佢系有条生命嘅，有时好可能嘅就系佢俾咗呢一个人唱，呢个人唱佢唔红，但系唔紧要，佢总会嘅就系有他朝会有一日咧会有一个人会再重唱或者系翻唱嘅话咧，佢就会翻 hit 嘅。如果本身嗰首歌根本佢就系一啲好嘢，系啦，咁讲紧嘅呢首歌曲咧就系好多人翻唱过嘅。 明星 冇錯啦， 起码四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系啊。起碼有四個人，我記得。 嗯，邊個？ 張馬麗、陳麗絲、葉德嫻 同埋張國榮先。 啊，個個都有唔同嘅味道。 對呀，好啦，咁啊，明星點講啊？咁巴閉。 明星夏明星， 你個巴閉哥咩？ 冥想，冥想。 呢個係冥想。 冥想係啊，真係㗎，真係。 面线， 面线， 面线 系啦，面线就系明星啦， 面线啊，呢首真系一流， 面线， 面线 系啊，佢曾经有咁样讲过噶。另外有一只都系啦，问我都系啦， 啊系啊系啊，又系陈丽诗又唱， 系啊陈丽诗又唱过噶，系啦。另外啦噃，仲有嘅就系话呢一套戏真系非常之犀利啊！嗰阵时候其实你都睇到哇，觉得好劲嘅，因为咧喺当时嚟讲嘅话咧系破咗无线电视喺史上面剧集最多嘅一个剧集系乜嘢啊？狂潮 哇，百几集啊， 系啊，146也是你和我谷姐，就系狂潮 啊，好嘢， 狂潮， 狂潮， 狂潮， 系啦，狂潮就系狂潮， 狂潮， 得唔得？ 好， 好啦，第三个咯噃，呢个好犀嘅，是与非， 强人， 谁冇错啦？点讲？ 强人， 居然成日抢我， 我。小張真係好國句，你再扭歪啲，再歪啲。 強勇 唔係，你試下，你試下，你試下，你嚟學咗咁耐啦，得唔得？ 強言， 誒，差唔多，強言。 强言 系啦，系强言啦，人系言啊， 系 啦，有言就系。 但系呢首歌我麻麻地中意， 我 觉得唔听。 是与非，如何分对错？我 OK 啊，我第一句我就已经好入肉啦。好啦，第四个要大家教大家噶啦，咁就系其实我哋香港一个地标嚟嘅。 嗯， 诶，啲人会行山啊，冇错。 人生总有欢喜。 嗱，呢首歌好犀利啦，系咪啊？ 经典 系啦，即系一首经典啊。 系啊。 好啦，咁啊，点讲啊？ 蜀竹散客， 诶 ，OK， 你试下。 蜀竹散客 ，No， 因为佢跟我， 我改你一个字咯， 改你一个字，系蜀竹散客， 蜀竹 散客， 散客 系啦。咁至于你话即系我要去睇狮子嘅，咪 con 蜀竹 ，con 蜀竹 系啦，狮子就系蜀竹，蜀竹散客。好啦，嚟到我哋第五个咯，第五个其实我觉得呢一个咧，以前睇咧，黄杏秀有一段好惊嘅， 佢係講緊佢俾 即係強姦嗰個。 係啦，嗰陣時候覺得好大件事嘅，冇錯啦。 風雲呢首歌好好聽， 係啊， 好好聽， 好好聽。 講緊香港變遷， 冇錯。佢係俾邊個？吳孟達。 係啊，我好憎吳孟達。嗰陣時。系啊！ 我得睇到呢一段嘅时候，啊、我嗰阵系好惊，因为嗰阵时候唔敢有呢啲咁嘅剧情噶。 系啊，真系好难受。 风云咯噃，风云系点 讲？凤冠， 你咧？ 凤冠。 凤冠。 凤冠。 系啦，风云系凤冠。 凤冠。 风就系凤 冠， 云就系云。而看得到云结靓，即系话你睇嗰啲云几靓咁啦。 靓。 好啦，去到我哋第六个啦噃，六个头先你有讲到嘅就得得得。 上海滩， 桑海滩， 桑海滩， 桑海滩就系上海滩啦，系啦，桑海滩， 桑海滩。 如果你唔讲上嘅，咁样你咪就系海滩啦， 海滩， 系好中意海滩游水，就系我好中意去海滩游水啦。 桑海， 第七个啦噃，第七个就系都系经典嘅，有周润发啦，再加埋嘟嘟， 嗯， 网中人， 错，仲有咩？亲情 系 啦， 浅 浅 浅浅 系啦，浅浅 浅。 嗰啲因为有一句啊嘛，咩啊唔系咩咩咩 唔系咩啊 唔系咩啊咁呢一句咁样嘅系啦，浅浅。好啦，到第八咯噃，腰斩嘅系 轮流转， 轮流转， 轮流转， 轮流转， 轮流转 系啦，得唔得？ 轮流转， 轮流转， 转 系啦，轮流转， 转 系啦。好啦，跟住咯噃，第九个咯噃，第九个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嗰个合适非常之犀利嘅就系楚留香， 楚留香， 楚留香， 系啦，楚留香， 楚留香。 最后尾啦，你估唔到呢一首歌都系佢填嘅，就系饮胜， 饮胜，饮杯胜， 冇错。 哇，真系尖叔，真系由 尖子胜， 系啦，由正经到啲狂啲嘅歌，好嘢。 就系艳仙， 艳仙， 系啦，艳仙， 艳仙， 得唔得？好啦，我哋嚟一次啦噃。好，第一个明星 面 线，第二狂潮， 狂潮， 第三强人， 强 言， 强 言，强言， 强 言，第四系啦，呢个狮子山下， 苏苏山下， 第五风云， 风云， 第六上海滩， 上海滩， 第七亲情， 浅浅， 第八轮流转， 轮流转， 好啦，第九楚留香， 楚留香， 第十饮胜， 饮胜， 一阵间翻嚟，天天七点。 也许极度愚笨，愚笨，然后才自信。我应可强忍，可强忍。当你这个聪明人不安分，你也许自问无憾，无憾，然后才自觉你该不再等，不再等。和另一位偷吻，证实快乐亦算应分。现场人类智商总都不够高，谁都无处可逃。别要讲今天你常爱我，情人早不是我，谁可讲看错？这结果太赤裸，不能避过，不是我可扮傻。太多可讲，面断海看，成为经典配角，谁舍得醉看？你这刻与那位感情状况，需开解你的不是我。 好，听过有周恩廷嘅意外现场啊，翻嚟 突击测验，见得耐咯。好啦， 阿老师啊，我今日叫做样半臂。 用班 B 吓，用班 B 好，用班 B 啊， 系 啦， 系啊， 咁你咧， 用班 B 啊， 系啊， 我今日叫我今日啊，我叫赢半 B， 哦，赢半 B， 系啦，赢班 B， 系啦，好啦，嚟啦，你系赢，佢系赢，好啦，嚟啦，准备第一题。 许文强系边个嘅？杨半臂。 上海滩。 上海滩系啱嘅。第二题。问世上有几多爱？杨半臂。 杨半臂啊，浅浅。 错。诶，问世个啊，啱啱啱啱，冇错，系啦系啦，亲情系啱嘅。好啦，第三题，有个俗语话风水乜乜乜，杨半臂。 轮流转。 轮流转系啱嘅。第四题，喺职业上打滚有成就，杨半臂。 职业。 打滚嘅女人啊，我哋会叫佢做 强言。 系啦，第五，香港电台电视台有个经典嘅杨半臂。 猪猪神客。 非常好，当你见到天上星星， 杨半臂。 杨半臂。 我其实系嗌杨半臂 嘅。系啊，杨半臂，快啲。 系啊， 面线 。 面线系啱嘅。无线电视史上剧集最多嘅杨半臂。 我其实系嗌杨半臂。 阿杨半臂。 狂炒。 狂炒，我话知你啊，因为两个名字太似啦。大家出嚟饮酒，我哋举杯话 cheers， 识佢话 盐半 臂，盐先系啱嘅。天气有幻变啊，我哋形容嘅就乜嘢变色啊？ 谂下先， 乜乜会变色啊？天气有幻变啊，盐半臂， 丰润， 丰润系，丰润都讲到好劲。 丰润， 最后咩一题？边个咧系好风流？系 廖啊，错廖， 错廖响系啱嘅，估唔到玩咗咁耐嘅客家婆我，你今日系以七。比三大胜啊！ 唔系啊，因为咧，欣欣咧，佢哋都年青啊。 系啊，佢识乜嘢啊？ 你下次问英文，我可能赢你 嘅、哎。好啊，客家婆教英文。 转头翻嚟有片段人间啊！ Yeah!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朝早带领官员出席立法会前厅交流会，他会后被问到有关律政司致函所有外判检察官，要求签署文件，承诺遵守香港国安法时话，律政司在回应传媒时已经作出声明，他没有特别补充。另外，亚洲橄榄球总会表示，南韩仁川举行的赛事播错歌事件涉及人为错误。被问到特区政府是否认为事件牵涉香港国安法，林定国说相关调查工作进行当中，他没有掌握进一步资料，没有事情可以对外分享。至於今朝的前廳交流會有沒有討論公眾關注的國安法案件，林定國說大家對於司法程序有一些討論，亦都表明律政司一定會確保所有法律程序及時獲得處理，關鍵在於任何涉事人士都可以在現行法律之下得到公平審訊。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朝早带领官员出席立法会前厅交流会，本身是行政会议成员的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林建峰表示，有向律政司反映应该全面检视本港法律有没有过时的问题。他说本港回归25年，部分法律或者已经过时，又或与本港实际情况有差别，认为律政司司长应该全盘检视香港法律是否应作更改。林建峰又说假新闻困扰很多人，形容自己亦都是假新闻的受害者。他交流会上有询问有关假新闻和假资讯立法的情况，他引述当局表示正检视全球不同地方法律，平衡之后会提出立法建议。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會長徐文偉表示，兩電按年加幅達到兩位數字，業界認為帶來沉重負擔，因為過去幾年業界受疫情影響，現時較為平穩，但經濟仍然未恢復，一般電費佔食肆營運帳目大約4%至8%，大型食肆的用電量較大。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会将小部分成本上升转嫁消费者，但如果一下子转嫁太多，客人未必能够承受。他又说接近年底是食肆旺季，但实施零加三安排之后，不少市民外出旅游，本土消费气氛较为低落。 徐文伟表示，业界会研究点样节能，例如当冷气去到某个温度就会停机，或者将户外招牌关灯等。两电明年元旦加价，中电按年加电费近两成，港灯加四成半。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议员李慧琼认为加幅惊人，市民无奈接受，而今次公布的电费加幅是与本月比较，做法是玩数字游戏，因为过往都是计算按年加幅。他说两电回报率 8% 的利润协议安排要到2033年到期，能否在中期检讨大幅更改条款仍然要看合约内容。他期望政府能够和两电在机制上体现合理性。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系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仍然有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雨势逐渐减弱。下星期一同埋星期二日间相当温暖。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97点，升72点，总成交金额56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2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87点，跌115点。期指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281.4升4蚊，盈富基金17.6升8仙，美团140.3升4毫，阿里巴巴75.3升2.2，南方恒生科技3.49.6升2.4，快手52.65升2.4，药明生物47.75跌1.25，比亚迪股份174.3跌3.9。恒生中国企业60.1升3.2，碧桂园2.32跌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8，日元141.46，瑞士法郎0.952，加元1.339，人民币7.157，英镑对美元1.188，欧元对美元1.032，澳元对美元0.66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日经平均指数报28,115点，升170点。港金报16,220蚊，比上日收市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4.53美元，卖出1,735.03美元。香港电台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周恩来在70年代再次为中国外交取得重大突破，但是他当时已经病重， 我都担心啊，万一我撑不住的，咁会为党同国家嘅工作造成损失啊！ 咁多年嚟，你实在系太辛苦啦！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在新生精神康复会，卢业能这位远途高手会自己设计万花同图案，制造出细过1毫硬币的花纹。 整一张软套就碌成拼板，然之后就砌出嚟，将佢砌成花图案。 但系到底乜嘢系软套呢？留意星期六晚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啦。咁当然同时呢亦都要做多些运动，咁身体健康就会快乐㗎啦嘛。咁另外呢要睇多些笑片啦。咁练习下多些幽默感，咁样是追到女仔㗎嘛。咁另外呢你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喎，千祈唔好转牛角尖喎。咁最后我要讲嘅呢就係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鍾意嘅嘢，买手袋呀、啊、买鞋呀、啊、买衫呀、啊、买水晶呀、啊、乜都买呀、啊、咁就开心㗎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如、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喎、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逆子。 唐山有个大兄，合瓜单身未了情， 开门啊！开门啊！开门啊！ 啊、喂， 我知道你里面啦，开门啦！ 咦，开门啊？边个啊？左只阿叔听歌。 喂，舍得开门咩？ 佢翻嚟做咩？ 我翻嚟攞翻我啲嘢啊！ 呢度冇你嘅嘢，走！唔欢迎你啊！呢度 你放心，我攞完嘢就走，我都唔稀罕留喺啲烂鬼地方。 喂喂喂，嗰个我间房啊，你唔好入去啊！ 咩啊咩啊？你个衰人锁埋咗道门，我踢踢烂佢！ 你好走啦吓，唔系佢报警啊！啊救命啊！有贼啊！偷嘢啊！ 得。唔该你啊，喂，我等钱使啊，你即刻俾啲钱我咪走咯，收埋啲钱喺边啊，俾我啦，救命噶！ 嗱，你个导游啊，又攞钱吸毒，唔死冇用啊，走啊，有贼啊！ 喂，快俾翻钱我啦，俾咗我咪走咯，俾我啊！嗱，我唔系你亲生啫，但话晒我都叫过你一声老豆啊，你啲钱迟早都俾我噶啦，俾我啦！ 救命啊，有贼啊，同你死过啊！ 你再嘈你死你！ 啊、哎呀，哎呀！ 老爷，我翻嚟啦！哎呀，哎呀，你发生咩事啊？老爷，你唔好吓我啊！你 阿妈，阿妈，我 阿基，你点解会喺度噶？发生咩事啊？ 唔关我事噶，佢自己唔小心跌落地，撞咗埋个台角嗰度。 吓，咁依家点算啊？ 我都唔知啊！阿妈，我走先啦，你唔好话我嚟过吓。 喂，佢流咗好多血啦！你万一有咩事点算啊？我唔得，我要报警啊！我报警啊！ 妈， 点啊？ 我系你个仔，你都唔想我有事噶。 系啊，阿妈梗系唔想你有事啦。不过依家佢喐都唔喐，你叫我点啊？唔系啦，我要报警啦我。 唉，喺差馆搞咗成晚，攰死人。阿妈，我肚饿，有冇嘢食啊？ 阿妈都冇胃口啦，我咩都食唔落咯。 妈，医生都话佢心脏病发先出事啦，关我鬼事咩？佢啲咁嘅人对你好咩？佢咪喺出面搞搞震，唉，听你讲句，唔死都冇用啦。 阿基啊，你老实话我知，你前日做咩揾上门啊？吓、啊？你有冇同佢嘈过？你讲俾我听，有冇啊？ 讲过好多次啦，我翻嚟揾嘢，佢瞓紧晏觉，瞓到懵懵松松，听到啲声以为有贼，咁我以为有贼，咁咪推咗两下咯，跟住佢咪晕咗咯。诶，冇耐你就翻嚟啦，唔就系咁啫嘛。 阿基，你真系冇呃我？ 冇啊，冇啊！诶，你唔信你揾人拉我啦，你又唔系未试过？ 但系嗰只戒指唔见咗。 咩戒指我唔知啊，冇见过啊。 嗰只系金戒指，系我哋结婚嘅戒指嚟噶。如果有人攞去当，差人实查到噶。 妈，你咁讲咩意思啊？你真系唔信我啦，系嘛？ 我唔系。 你从来都冇信过我嘅。 好似我八岁嗰年咁样，明明系阿华打烂个守星功嘅，个衰仔系都唔认，结果你哋一个二个都话系我。仲打我，打断咗我条肋骨。 你都打到你细佬入医院啦，我都冇话你啊。 喂，嗰、那个系你同佢仔啊，唔系我细佬，你唔好乱噏啊。冇啲咁嘅细佬啊。 阿基啊，我同你讲过好多次啊。当年你阿爸要我离婚，我为咗挨大你，我供你读书，我先再婚噶咋。我系为咗你嘅前途啊。阿妈始终最细嗰个系你啊，你知唔知啊？ 唉， 阿基，咩事啊？咪差馆翻嚟，你冇晒心机嘅，系咪嗰度啲冷气唔够，你瞓唔着啊？ 唔系， 做咩揞住个心口啊？你俾阿妈睇啊？ 唔系， 哎呀，点解会咁噶？你又同人打交啊？你定系俾人打啊？ 唔系啊，冇事啊，哎、惯咗噶啦。 我十只蛋俾你，我帮你碌啊，好冇？ 嗯， 哎呀。我仲记得以前咧，你喺出边同人哋打完交，成身都伤晒。我又系咁样，后佢瞓着，先至帮你碌鸡蛋嘅。 唉，阿妈，以前啲嘢唔好提啦。 你记唔记得啊？你细个嗰次咧，逢过生日啊，阿妈咧实撒一只蛋俾你嘅。 记得嗰阵时，我最中意你食你撒嗰啲蛋。 嗯， 我觉得天下间最好食嘅嘢嚟嘅。 我都唔记得你嗰阵时候啊，几多岁之后啊，阿妈冇撒蛋俾你食咯。 九岁啊、 哦， 我记得我九岁嗰年，你同嗰个人一齐之后就唔理我啦。 阿基啊，阿妈对你唔住，令你受咁多委屈。 我十九岁嗰年，我同啲人出去玩啫，嗰个咁嘅衰人督我出嚟，又报警拉我，搞到我坐监，系佢害我噶，佢抵死噶佢。 阿基。你学人吸毒，你抢钱啊！佢咁做系为你好啊！佢唔想你再食嗰啲嘢啊！你搣甩佢啦！ 系鬼！我记得嗰阵时啊，你想俾个衰仔啊出国读书啊，所以牺牲咗我啫嘛！你估我唔知啊？ 阿基啊，你今年34咯，嗬？阿妈老啦，我唔系好记得啦。 生日之后先系啊！ 我阿妈乜都唔识，我想你生性做人啊！ 冇啦冇啦。我个底咁花，今次仲搞出人命，我听成世踎监。 哎呀，唔得噶，唔得噶，阿妈唔会俾你坐监噶，吓、啊！ 阿妈对唔住，系我不孝。嗱，第日咧，你百年归老咧，如果我仲喺里面踎紧啊，吓、 啊， 咁啊，原来我唔可以帮你担翻买水咯。 哎呀，阿基唔好讲啲咁嘅嘢，我依家咩都冇啊，我唔可以连你呢一剂都冇埋啊，吓！嗱，我讲俾你听，我有啲钱嘅，你讲俾我听，我点样可以帮到你？阿妈倾家荡产都帮你啊，吓！ 真噶， 阿妈应承得你嘅嘢，我一定应承你嘅，你哋讲就得噶啦，系咧，阿基啊，我只要救到你，阿妈赔埋条老命我都救你嘅。 阿妈我翻嚟啦，嗱、 哦、 我买咗半边烧鹅，仲有你最中意饮嘅砵酒，嗱今晚我哋两个好好嗒翻杯啦。 咁、哦、大雨。仲出街斩料啊？咩事咁开心啊？啊，系咪话你冇事啦？吓，你咪冇事啊？ 唔系，唔系， 吓， 单嘢好复杂嘅，唔系咁易搞得掂嘅。 咁点啊？嗱，我今朝咧，我问咗三姨个仔嘅，佢话可以咧帮我哋申请咩法援啊咁啊。啊，点申请啊？咁你识唔识咧？吓， 唉，嘥气啦！我知今次佢哋实挫死我啊。 哎呀，唔系话你佢系心脏病啊嘛？我点解会咁嘅咧？吓， 佢哋话喺个衰人上面，嗰条颈上面啊，发现俾人碾过的痕迹，咁咪话我碾死佢咯？ 咁有碾过又点咧？一定系你碾嘅咩？咁或者系其他人做嘅咧？吓，或者系我做嘅都得噶，系咪啊？系咪啊？ 阿妈，阿妈，吓，如果系你碾咧？咁我就可以送你钟 咩啊？你讲咩啊？ 阿妈，我过埋生日咧，34岁啦。咁、 啊、 如果我下半世坐监咧，我就真系乜都冇、 哦。 我一世人咧就玩完噶啦，你明唔明啊？ 哦， 阿妈，你今年几大？ 我啱啱60啊。 做咗大寿未啊？ 我未，边个帮我做啊？ 咁啊，真系可惜啦。如果我坐监，就唔可以帮你做大寿咯。阿妈，对唔住啊。我依家咧先同你饮杯先，啊祝你咧 长命百岁，儿孙满堂，系嘛？饮啊！ 哎呀，长命百岁又点啊？孤零零得我自己一个有鬼用咩？ 咁啊，算啦，啊，我哋今晚唔好讲啲衰嘢。嗱，过埋今晚可能我有运行啦。 阿基啊，阿妈都想你有运行嘅。哎呀，唔好成世人再浑浑噩噩啦，吓、啊！阿妈冇谂过要你做啲乜嘢大人物啊，买大屋俾我住。我但求你平平安安，你唔好再行差踏错，我已经好开心，我还得神乐噶啦。我 其实我都唔想成世人冇出息噶、 嗯， 只要个天俾一次机会我一次啫，我一定飞人腾达，威翻次俾你睇。阿妈，你会唔会俾最后一次机会我？ 我系你阿妈，我做咩都系为你嘅。阿基，你想阿妈点帮你？你讲。啊、我都几十岁人啦，我好话唔好听嘅话，今日大半世噶啦，我只要帮到你，你要我做乜都得。 阿妈，我成日喺出面同啲人讲咧，呢、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最锡我、最关心我，嗰个就系我妈。呢杯我敬你嘅，饮。 阿基，你想我点啊？你唔怕同我讲？ 阿妈，你知道我锡你噶，有啲嘢我真系讲唔出口啊！如果讲出嚟，仲算是人嚟嘅咩？ 得，阿基，我知道我欠你太多，不如咁啦，我听日同啲差佬讲，如果嗰日我同佢为咗啲家用嘈起上嚟吓，跟住咧我唔觉意咁推跌佢，你估佢哋信唔信咧？ 信，实信噶。 哦， 第日上到庭，个官见你咁大年纪，咁实轻判你噶。 哦， 阿妈咁啦，你放心。 啊， 我咧喺里面识好多人嘅。 哦， 一定冇人敢虾你。饮杯， 好，阿基啊，俾我望清楚你，你同细个嗰阵时个样，你真系冇咩变嘅，系啲头发少咗，白头发多咗啊！ 阿妈，你真系会去差馆噶？ 嗯，阿妈应承得过你，我唔会呃你嘅。 咁你识唔识点讲噶？不如我教你讲一次啊！ 阿妈识讲，你放心 吓、啊。如果佢哋错多两句，你乱噏咧，我死多两钱重，你明唔明？ 阿妈唔会乱嚟，你放心啊！ 放心，你叫我点放心？不如我同你讲一次啦、啊。你一阵间谂下，你又惊死，又话我教你讲大话、啊，你明唔明啊？到时我真系错多两年都唔掂啊！阿妈、啊，不如算啦。 阿基，你又做乜嘢啊？你唔好咁啊！你 求人不如求己，阿妈，我决定咗啦。 你决定乜嘢啊？ 呢度几多楼？ 十四楼咯，做乜嘢啊？ 饮阿妈，嗱饮埋呢杯。我喺呢度跳落去先啦。 阿基，冇咁样，你唔好咁样吓阿妈，阿妈。阿妈咩都冇啊！我得翻你呢粒仔啊！ 你唔好 劝 我啦，阿妈。我决定畏罪自杀、哎，明唔明啊？畏罪自杀 啊！ 死咗佢一了百了，死无对证啊！你明唔明啊？系嘛？嗱，一样咁啦，你恕我不孝啦，你。 阿基啊，你做乜嘢跪喺度？你起身先啊！哎呀！ 阿妈，我谂得好清楚噶啦，呢条系唯一一条路，差人亦问唔到啲乜嘢，死无对证。 你起身先啊！ 咁点啫？阿妈。你想想到一个好啲嘅方法帮我啊？你明唔明啊？你真系救我，我真系唔想死，我其实仲大把世界噶。 我知道。 你话我如果依家几廿岁，我真系会为咗啲仔女代佢哋死噶。你明唔明啊？ 我 妈，我系你个仔嚟噶。你知唔知道我为咗我最锡嘅人，我真系做得出，我讲得出，做得到你。 我知道。 喂妈，你做咩？你做咩爬出去啊？喂，好危险！你翻入嚟先，翻入嚟先。 阿基，我好唔容易先至打开个窗，我坐喺呢度，喺呢个花架度。如果你要我而家翻落嚟嘅话，我未必再够胆再爬出嚟噶啦。 好高啊！你唔好玩啊！你谂清楚先啦、啊，冇人逼你噶。 阿基，你可唔可以应承我一件事？ 得，你讲啦，你系咪想我第日烧啲乜嘢俾你啊？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搞到风风光光，好冇？ 你只要应承我，真系好好地做人，搵份工，搣甩啲衰嘢，阿妈就走得安乐咯。 妈，我应承你啊，我生性做人，我搵工做，我唔同嗰啲人来往啦，妈。 阿基。 阿妈唔好啊！你翻入嚟啦！你都系你，我知错啦！我知错啦！你翻入嚟先啦！ 基， 阿妈你嚟咗啊？ 阿基啊，你今日精神几好啊？ 阿妈，当我决定自首，我就已经将以前嘅嘢放低晒噶啦。我一定会搣得佢。 阿基，终于大个仔啊！阿妈好开心。 我自己做过的事，我一定会孭上身的。你帮我装多两柱香给他吧。跟他说声对不住，是我错。 得啊，那些事你放心。来，你看我拿了些什么给你。 什么来的？ 两只撒蛋啊。我听过你说最喜欢吃啊。我唯一可以拿到给你的是两只鸡蛋啊。我希望你记住今日，今日就是你重新做人的大日子。阿基，千祈不要放弃啊！阿妈等你出嚟跟我做大寿啊！知不知道啊？我要你，我要等你出嚟啊！ 知道了妈。对不住啊。 沿路断断节节，哪有终站？跌跌碰碰里，投进星星色色间，谁伴你看长夜变蓝？笑笑喊喊里，情绪恍恍惚惚间，谁愿为？疏疏间，人大了要长醉更难。一生人只一个血脉跳得那样近，相处如同陌生，阔别却又觉得亲。一生人有几个爱护你的也是人，正是为了心爱变坏。无法清清楚楚讲，同属你你我我爱的感受。世界太冷了，谁会伸出一双手，围住你再营造暖流。由你出生当天起，同志每年接远离。 渡过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片段人间，马老师嘅编剧， 犀利啊！你个影子， 几高嘢啊！同阿妈咪都好 有几啊 ？OK， 我做唔到嗰种衰仔， 我都觉得你 系大佬做得好 啲， 一定。 我都觉得系， 系 你 系 争啲年龄， 系历练啊！ 冇做啊，衰仔， 冇做衰仔，我成日都做衰仔，不过唔系呢只嘅衰仔啊， 真系乖啊！ 佢唔系呢只衰仔啊， 冇 嗰 种坏。 嗱，我哋唔系话，我哋唔系话大佬系呢只衰仔， 唔系系佢演技可以做到， 系佢嘅演技会做到 啊 嘛，系啊， 我都系要啲磨练嘅。 系啊， 老师， 多啲俾机会 我。头先呢个赢半臂咧，佢输咗， 佢输咗啊， 系啊，都系入你数噶， 冇抽啊， 都系入你数。 佢都我知啊，佢都要抽噶， 抽咩？冇啦，我哋而家唔玩呢个惩罚啦， 唔玩， 因为系咪都系罚你啫嘛？ 系啊，我都系咁话，你自己讲咯， 你自己讲咯， 系啊，你自己罚自己咯，系啊，或者自己冚自己十下咁 多只 啦，系咪都系嗰种噶啦 ？OK， 收到，抽宝箱啊嘛，你要 抽 宝 箱， 系啊， 得知道， 下个礼拜先啦， 好啊，好啊，好啊， 咁快啊，嚟到一点钟啦， 冇错，咁 啊， 听日四咯， 耶，继续有风骚啊，系啊，爱好系列， 嗯，至于系乜嘢嘅话，留意，听日 再见， 拜拜。